在南烏克蘭核電站的訪問表示歡迎，並認為很重要。遼寧盤錦市化工廠爆炸起火事故，死亡人數增加至5人，另有8人失蹤。事發在星期日下午，位於盤錦市盤山縣的化工廠在維修軟基化裝置期間發生洩漏爆炸起火。應急管理部門表示，事故至今造成5人死亡，8人失蹤。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寒冷的天氣，預測天氣寒冷，大致多雲和乾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6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早仍然寒冷，本週中後期大致天晴，隨即和農曆年初一氣温稍為回升，但隨後一兩日早上相當清涼。現在的溫度是11度，相對濕度 83%， 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接著是華南口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冬季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北至東北風6至7級，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偏北風4級，汕頭吹西南風1級，能見度30公里，澳門吹北風4級，能見度10公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3級，能見度13公里。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11， 日元 128.52，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341， 人民幣 6.735， 英鎊對美元 1.22， 歐元對美元 1.082， 澳元對美元 0.69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3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918.38 美元，賣出1919.6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见到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啦，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早上都系生效紧嘅。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咁啊今日咧都已经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星期二啊吓，咁啊1月17号嘅星期二，农历咧就系12月26嘅早上，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样嘅事情咧，可能都需要经过你嘅计算，即系所谓计划，就需要去到有计算啊嘛，同埋规划咁。咁所以系啱嘅，即系喺人生嘅路途上面系，但系千祈唔好疏忽到咧，就系你平时计划开嘅。但系人嘅感觉啊，人嘅感情啊，都不断去到计划嘅话咧，咁就变咗系虚伪噶啦。两人之间咧喺实践自己嘅理想同工作嘅时候咧，需要周长嘅计划。但系讲到你揾合作嘅伙伴，甚至乎系同人将心比己，就要靠感觉。人同人之间嘅感觉咧，都系好微妙嘅。我哋可以透过沟通，我哋透过眼神，我哋透过一啲嘅接触咧，就可以知道啊，对方同我嗰个关系系好定系唔好。有啲嘅事情未必可以用科学去到解释啊，可能而家呢个年代仲未可以用科学解释。但系如果唔想成为一个失败者嘅话咧，就先唔好成为一位伪善嘅人，将心比己，打开你嘅心扉。将你内心嘅最好嘅一面咧，同你身边嘅朋友，交俾佢哋，同佢哋变成同一个团体，然后大家就去做好你哋嘅事情。 接受你带伤勇气，病两世纪，已见世的越见比美，他的五官也并不完美，提前都末期，除非因你下座棋，曾多情人不爱你，还不爱你，凭什么否定你？月光有人流起，有人笑不起，被爱概率如宇宙，有心规避，神也摸不透地问你怎么与他斗气。 一首作品嚟自容祖贤《心之科学》。早晨，晨光第一线提你，出面室外气温系11度，寒冷天气警告生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啊，晨光 Coffee Time， 大家都知道啦。高铁咧，其实喺前两日嘅时间都已经复运啦。咁啊，新增咗咧就系前往广州东嘅支线。咁啊，有传媒咧亦都试过呢一条嘅支线啦。咁啊，话到啦，好啦，先睇一睇咧，就乘客如果肚饿咧，就可以光顾一下小卖部。小卖部咧就有粥啦，有煲仔饭啦，粉面啦，蛋糕啦，双皮奶等等。样样嘢咧都一应俱全啦，咁啊，但系即系我哋都要谂下办法，我哋都要接轨啊。点解要接轨啊？因为原来咧唔少市民啦，当谂住购买呢啲叫做食品嘅时候啦，咁啊小卖部嘅叫做员工啦，都鼓励咧乘客咧就用一啲支付嘅工具。咁啊，都唔系所有香港人咧有内地方面嘅支付工具啊，咁所以咧，当实差噶有啲市民咧去俾现金嘅时候咧，咁啊都见到啲员工啊，都几礼计，即系要不断揾翻啲现钞咧，去到俾翻市民先至得啊，因为找钱啊嘛。今日先讲翻呢一班车啦，咁啊途经福田、深圳、北东莞、南以及咧就东莞噶，咁啊其实都相当之快啊吓，行足6个站，全程咧大概1小时37分钟，咁啊有阵时都会比预定嘅时间咧就快少少添。香港高铁列车首次咧就驶入东莞以及咧就广州东站噶，咁啊列车行驶时速咧就有阵时咧都会有所减慢啦。咁啊沿途嘅风景咧有啲乜嘢咧？唔少嘅大厦啦，有田地啦，有工厂啦，使到广州东站咧个风景啊更加咧就越见繁华添。咁啊话到咧就列车上面有小卖部啦，主要咧都系微波炉叮热嘅饭盒嚟噶，咁啊于是乎咧咁啊有实差噶，见到有市民咧就去买三杯咧就价值28元人民币嘅港式奶茶，先唔好讲味道，咁但系咧就都几大杯啊，咁啊听闻都几大杯。咁但系都系要再提醒大家啦，咁小卖部咧就未必有足够嘅散纸嘅，咁始终即系内地方面咧都已经行咗呢个电子货币都好一段好长嘅时间噶啦吓，咁我哋如果要多啲北上嘅朋友咧，都应该要多啲准备先得啦。佢哋上面呢个列车上面咧，亦都会有譬如樽装水啦，头先提过嘅粥啊，仲有花生噶。芝士蛋糕亦都一樣會有咁啊，煲仔飯當然咧就微波爐叮翻熱噶啦，亦都有一啲叫做牛柳蝦飯，咁啊都要成60几蚊噶嚇，咁啊封劍遊人睇下你自己中意邊一款啦。咁啊有列車直接上去咧唔同嘅站，咁當然係好啦，咁啊比以往嘅交通咧就更加方便同埋便捷啦。咁我哋嘅選擇亦都咧就係多咗好多。最緊要就係啲咩咧？就係支付嘅系統方面咧，我哋都要諗辦法多啲咧，就好似鐵路一樣啊，接埋軌先得。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個個上去都諗住要人哋找錢嘅話咧，我都幾肯定好快脆咧就會找曬小賣部嗰啲現金啊！咁啊，佢哋自己本身現金流量咧，即係嗰啲 cash flow 都唔係話好多，唔係做生意嗰啲 cash flow， 係嗰啲現鈔唔係好多，咁所以咧，我哋都要諗下辦法點樣咧？上網揾下啊，睇下邊一隻嘅支付工具最啱自己先得啦。 Could we stop for a second? 这感觉真的等会过的时间， 这首作品来自卫兰的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了，来到六点二十三分的早上，所谓年廿八就洗邋遢，年廿八都嘘一声会来的了。那又是清洁家居的时候，尤其是呢就是整日啊我们都会用的浴室和厕所了。啊，這個呢就唔使揾博士出嚟嘅。點解呢？因為消委會已經整合咗40款係浴室以及呢就坐廁清潔產品嘅標籤、成分、環保、安全等等嘅比拼嘅資料喎。咁呢啲產品呢都係嚟自超級市場啦、家品啊、百貨公司等等。包括呢就係17款液態浴室清潔劑以及呢就23款液態坐廁清潔劑嘅樣本啊。售价咧11.9至到咧就54元不等啦。啊，当中咧有环保声称嘅产品咧就售价就较为昂贵嘅。咁另外选购以及咧就使用产品嘅时间咧就要注意有4个嘅成分。如果唔系咧，有机会咧会损害我哋嘅健康嘅。好啦，咁啊都有啲要点嘅，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选择有标示成分，使用的方法啦， 注意事項、供應商名稱以及就聯絡等等的資料的產品，這個是我們需要選購的產品，即是要識別的。另外在購買的時間也都要長閱，即是細心閱讀一下產品是否標示有危險 Danger，有冇啲腐蝕性呢啲等等嘅字句啊？咁放心，有中文嘅。咁如果屋企入面咧有婴幼儿嘅时候啦，咁喺宠物甚至乎有宠物啊，同埋气管容易过敏嘅人士，应该避免咧就选用譬如一啲含有香料啦、漂白水、苯胺盐等等嘅成分，咁以免咧会刺激到嘅气管啦。仲有啊，如果产品咧系有制造日期以及咧就系保质期嘅话。在我们选购近期制造的产品的话呢是会比较上理想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到它有制造日期有过期的日期的。你是找一个制造日期呢是最远的。那么当然找一些最近现在你选购日期那个的制造日期啦。那么它那个叫做虽然就不是食品啦，但仍然呢就需要有保质期的，保养它那个品质那个的期限。另外咧就系选用标示有第三方机构认证嘅环保产品啦，咁呢个咧就会比较上好啦。咁因为咧有第三方嘅话咧，即系佢就另外有其他人咧去到帮你看住呢个产品啦，咁啊变相就冇咁容易俾佢胡作非为，咁所以咧就会安全啲嘅。好啦，另外咧咁啊亦都要详细阅读一下呢一个嘅说明啦，了解适用嘅地方同埋注意嘅事项，同埋啊。使用的时间每一次的用量呢都不好呢就諗住喂我梗係想干净啲啊，咁啊梗係嘘一声呢就用多啲啦咁样。事实呢就唔係咁嘅，咁啊适当就最紧要㗎。戴上防护手套同埋眼镜，确保空气流通都好紧要。如果厕所嘅话呢，咁啊有啲咩保咩保啊，或者抽气扇呢开晒佢，开埋窗佢，尽量保持呢有咁空气流通得咁流通啊。同埋千祈就唔好諗住喂呢隻加呢隻冇得顶啊，即係必杀咁样。唔係嘅，有陣時清潔劑咧都係化合品嚟嘅，咁如果你胡亂去到溝佢嘅話咧，咁容易產生咧就係過強嘅酸性，以及咧有機會爆炸添。咁所以大家咧就千祈要運用嘅時間咧就小心。咁存放佢嘅時候，梗係唔好避免陽光直曬啊，唔好俾小朋友攞到啊，同埋咧個樽蓋。记住几时咧都要扭紧啲，唔好俾佢咧就成日有啲唔知咩液体渗出嚟啊吓！ 只能偷偷看你在颤抖，众人正义变快，仲播出口，这里空气充斥助咒。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截拳却无法抗能我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内，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内，在神与压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内，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内，却封锁要推倒障碍，他血肉融掉，他的想法不要歪骨头空，听到清澈呼叫，尝试到红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毒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混入树林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 首歌嚟自胡鸿钧，我们在结束时开始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噶啦，咁啊转头6:30之后咧会听埋新闻简报，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早上白元浩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宣布，经香港同内地相关单位协调之后，今日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可以俾发售的高铁车票数量将会由每日双向10,000张增加到14,000张。港铁表示，新增的车飞将会在卖飞时间在各渠道发售，高铁团队已经做好准备，会继续和相关部门紧密联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自高铁香港段恢复服务之后，社会对高铁的需求有增无减，他感谢内地相关单位和铁路营运单位的努力，给更多市民和旅客能够搭高铁来往两地探亲、工作和旅游。李家超说，会同团队继续留意高铁的运作情况，关心社会的诉求，适当协调相关安排。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不满资方未有回应更表安排混乱和人手短缺等问题，宣布在星期四年28发起按章工作，休息日将会不翻工、不加班。工会说曾经要求同资方在今日开会，但是资方说只能够在星期四会晤。工会又说所有问题去年已经同资方讨论，但是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决定发起按章工作。国泰航空说一直同机舱服务员直接沟通，会继续聆听他们的反馈并且积极回应，其中大部分备受关注的偏加安排已经适时在1月份的直勤更表得到解决，而1月份所作出的调整将会持续生效到2月和往后的月份。国泰航空又向乘客保证，航班服务将会继续运作如常，无需要担心，又说有信心机舱服务员会一如过去几年疫情期间这样保持专业，紧守工作岗位。英国最大护士工会和政府就薪酬问题的争议仍然未有结束的迹象，工会宣布将工业行动升级，下个月将会再举行两次罢工，并且将会有更多的护士参加。皇家护理学院说将会在下个月6号和7号举行新一轮的罢工，参与罢工的英格兰信托机构将会增加到73个，威尔斯大约12个医疗组织都会参加连续两日的罢工。不过工会这一次不会在北爱尔兰发起行动，而苏格兰的罢工行动就因为谈判仍在进行而暂停。英格兰55个信托机构的护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都会举行罢工，预计数以万计的手术和预约被迫取消。正出访瑞士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在星期三同美国财长耶伦会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中美经贸团队保持良好沟通，为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协调。刘鹤和耶伦星期三将会在瑞士苏黎世会面。根据外交部上星期的公布，刘鹤在今个月15到19号访问瑞士，期间将会代表中方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除夕和农历年初一气温稍为回升，但是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8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越南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Vietnamese. 政府đang cung cấp vaccine COVID-19 miễn phí cho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Họ có thể tiêm vaccine tại các trung tâm tiêm chủng cộng đồng, phòng khám công và tư được chỉ định, trạm tiêm chủng ở một số bệnh viện công hoặc đặt lịch hẹn với bác sĩ tư.Vé tiêm trong ngày có sẵn cho một số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tại các địa điểm được chọn. Vaccine COVID-19 có hiệu quả cao trong việc ngăn ngừa các trường hợp nghiêm trọng và tử vong. Nếu bạn chưa tiêm vaccine hoặc chưa tiêm đủ số mũi, bạn nên tiêm vaccine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à hoàn thành tất cả số mũi tiêm được khuyến cáo. Để biết thêm chi tiết, vui lòng truy cập www.covacne.gov.hk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些主动关心，不要让儿童受到伤害。虐儿是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早晨，朝早十一点，唔系，对唔住啊。是朝早6:3711度的气温才啱。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的。都是提提震的。今朝我自己老时常出没的时候都发觉哇屋企下低呢即是个温度计都是得9度。不知道现在中哥那里冻不冻呢？早晨啊中哥。 早晨啊小白，有咁冻咩？ 有啊，今朝我那里又大风、啊、即是落楼攞车的时候哇嗰阵喂真是冷风啊。完全 feel 到，系、哦、啊！ 咁我怀疑我热情如火啊，我唔系好渴而家。 咁快啲吸我一个吻先得噶。 系，但系咧，你经理睇一睇咧，即刻跌到冰点啊！ 系， 讲下讲下又好似焗冻咁样喎。 哦， 咁我谂阵间好出去睇一睇，我阵间落落街嘅时候咧。都是穿翻件厚身少少嘅衫先。 系、哦，寻日你都仲着到20几度咁样，哎，咁啱啦，而家早啲提一提你先。 系啊， 加多件褛啊。 系啊，正话讲啦，即系吸你一个吻啊，俾你讲一讲，我即刻先觉得咧。有冇留意一样嘢咧？有啲嘢其实你原本唔觉，好似我而家咁，我唔觉冻噶、哦。 吓， 但系俾人讲下讲下，又好似系、 哦。哦。 咁我喺度谂，究竟我系真系觉得冻咗啊，或是因为你讲完之后，我先至觉得冻咧？ 嗯，应该是后者。我讲完你先觉得冻、嗯，人好奇怪，我都系好认同呢样嘢噶。讲完之后系咁、哦、样噶、 哦，但问题又嚟啦。如果喺咁嘅天气底下，如果我同你讲，喂，小白好热啊，好热啊，咁、啊、究竟你会真系觉得好热啊，还是系落街之后觉得冻，然后觉得我讲大话呢？ 应该就咁听嘅时候都黐线，边度热啊？寒冷天气警告啊，咁、 嗯、 样咯。 嗯， 系咯。 所以好多时咧，呢啲简单嘅说话咧、 啊， 就会令到人哋个心有啲即刻摇动咗啊、哦！对原本自己嘅感知咧、 嗯， 会有啲信心动摇啊！ 啊， 边个都系咁讲啊？佢又咁讲，你又咁讲，仲唔系？所以好多时就系咁样。 以讹传讹嘛。 意外全我啦，跟住人云亦云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同埋你有听过啦，讲一次系大话，讲两次系大话，讲到第十次就系真话噶啦， 啊又系， 系啊，如果有十个人同你讲而家好冻啊，你明明系热到滚，你都觉得咦系咪我有问题咧？你就会质疑自己噶咯，好突然， 系、啊 啊，嗯， 可以做一个试验、啊。 嗯， 即系譬如阿 O 一阵翻嚟嘅时候，我哋两个不断同阿 O 讲一啲好荒谬嘅嘢。 系、嗯、啊， 可能佢， 但我哋讲极都系得两个人啊嘛。我哋揾埋而家新拍档阿 Vicky 同埋阿全仔，起码都有四个人讲。 系啦、 啊，咁啊， 跟住佢就开始动摇啦、 啊。动摇？咦，系咪咧？系咪咧？ 我好想睇佢动摇嗰个样。 可能系变到咁样嘅，不过你话要测试咧，其实唔使，我哋已经测试咗好多，即系近呢十年啦，已经测试咗噶啦。 吓， 特别喺互联网上边呢、這个世界，你已经睇到 了。哦，系啊，系啱，啱，啱，系啊。 你有一个讲，两个讲，跟住有成千上万人讲，然之后就变成真话噶啦。 吓，系啦。 仲有、啊，我正话讲嗰段说话，其实都系一个大话嚟嘅。点解咁讲咧？ 吓， 我系一个讲，两个讲。成千上万嘅人讲，但系其实系咪真系有成千上万嘅人讲咧？ 嗯， 你只系睇到有成千上万个留言讲啫嘛。 嗯， 但系成千上万个留言，有可能系嚟自成千上万嘅人，每人留一个言啦。 嗯， 亦都可能系有一个人佢留咗成千上万个留言咯。 哦，系、哦。 咁所以呢个咧就不断成日都讲个大数据嘅真实性咯。 嗯。 你可譬如有一百万人睇，咁、啊、可能系有一百万人每人睇一次， 嗯， 亦都有可能系一个人睇咗一百万次， 嗯， 出嚟嘅数字系一样噶嘛， 嗯，系啊， 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已经被即系呢一个数字游戏蒙骗咗嘅结果嚟噶。 哎呀，咁有冇得翻转头啊？我哋 冇噶啦， 一世噶啦，咁样就。 其实而家只是很极端的，一你就绝对相信，二你就绝对不好信咯。你冇得去衡量，亦都冇得分析，唔通你每一个嗰啲贴文你都去看清楚，或者去 check 清楚咩？ 我想而家冇人做到话唔信噶咯，钟哥。 所以咪就是话，等于你今朝跟我讲，喂，钟哥冻咗，嗱、 嗯， 咁、你系咪对自己有信心？我阵间系咪着翻件薄啲嘅衫翻嚟，定还是真系做到只肿翻嚟啊？ 我啊，梗系有信心。你就算唔着到只粽啊，都起码厚过寻日啦。寻日嗰件真系风褛嚟嘅咋。 好啦，翻嚟倾啊。 好，翻嚟再倾过，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嘅时间睇下几点先，六点四十三分咁啊，继续有晨光百科啦。咁啊，白卷路亦都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提各位听众，1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1%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喺朝早嘅时间啊生效紧，同埋最紧要系咩啊？最紧要就系有一个寒冷天气警告，這个咧大家都系要特别注意嘅。好啦，朝早嘅时间咁啊，亦都可以同大家一起望一望晨光百科，揭一揭先，揭一揭边版好呢？啊，天气咁冻嘅话，我哋梗系讲下啲热嘅嘢啦。大家都知道咧，其实火咧就有热力嘅，咁啊揭一揭百科全书都会见到系，咁啊火啊需要有氧气先就提供到呢个不断燃烧啦。咁但系太空啊冇火啊，唔系太空冇火，太空咧系冇氧气啊。太阳啊，点解又可以自己不断喺度燃烧嘅咧？好啦，太阳咧系氢气形成嘅星球嚟噶，咁啊讲到星球就会谂到啊，我哋嘅地球啦，系由岩石形成嘅一个星体。咁但系太阳咧系由氢呢一种嘅气体聚集而成嘅气体星球嚟噶，唔似得地球咧系由坚硬嘅岩石形成。 太阳的中心部分呈现一个非常之高的极度高温和极到大的压力的状态，温度大概是1500万度，压力就大概是2500亿大气压。在这里发生就由四个氢原子结合而成的核原子的一个叫做核融合反应，即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核聚变啊、核啊那些，哇，太阳有很多了。发生这个核融合就会产生大量的能量，发生就是光和热。这种的光和热就可以给到太阳看上来好像正在就是燃烧这样的一个星体。所以呢我们人类都好想呢就是自己衍生出就好像太阳一样的力量。注意啦，有光又未必一定有热的。太阳呢能够同时间就产生出这两种的光和热。太阳也经常就喷出一些高温的气体的。而我哋见到咧，太阳表面有一个入面嘅位置，咁啊高温嘅一个气体层嚟嘅，亦都有黑子等等啊唔同嘅位置同埋状态。咁啊，全部咧都系影响住我哋人类每一日嗰个嘅生活啦，同埋状态嘅。咁所以咧，太阳我哋就系而家睇地球嘅距离咧，就啱啱好啦。啊，同好多事情都一样，保持住一个距离咧，可能会系最好噶。 照在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在薄霜的背，看压到地老，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加沙拉还外大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思 作品嚟自邝星宇嘅《慢慢咀嚼》，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啦。今日天气寒冷，大致多云以及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16度，最高嘅气温系16度啫吓。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住保暖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时间嚟到早上嘅6:48啦。咁啊，慢慢咀嚼，咀嚼啲咩？咀嚼食物入边嘅营养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咧，邀请到啊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新嘅一年啦，咁啊都准备啊，去到咧就系迎接兔年嘅时候啊，相信咧大家就会喺全盒啦方面咧就放好多唔同嘅食物嘅。咁啊，我都知道咧全盒嘅食物啊，我自己都好喜欢放一啲传统啊或者新颖啲嘅传统啲嘅。我喜歡是瓜子啦，我自己都喜歡偏向剝瓜子嘅，瓜子有好多隻，我啊喜歡黑瓜子。另外咧，我又好喜歡開心果嘅，咁啊開心果咧，屋企人又喜歡啦，取其名啊開開心心。 不過有時咧就一路食嘅一路係咁添啊，倒翻入去嗰度，我又唔知道好唔好，因為記得以前咪咪講過話咩一份係唔知四十幾定幾粒嘅。 哇！犀利喎。 係啊，咁我咧就我一食就食百幾粒，所以都係聽俾人鬧噶啦。好啦，跟住咧仲有啲。放啲朱古力啊，咁我咁讲啦，应酬下啲小朋友啦，仲有好多款式嘅全盒入面啊吓，咁啊唔知道即系叫做典型嘅全盒咧，入边嘅营养方面系点样？等阿咪咪同我哋逐一攻破、 啊。好啊好啊，讲下瓜子啦。我谂瓜子其实新年咧，家家户户都应该一定会摆嘅、 啊。 即系我自己即系结咗婚之后，我都会有全盒啊，另外仲有兜瓜子。虽然咧、我都发现个瓜子咧都会剩低嘅，即系过完新年后都见到。咁啊，亦都有阵时会真系会浪费咗嘅。咁、但系即系意头啦，系啦，红当当啦，咁、一定会有。 你系红买红瓜子多啊？ 系啊，红瓜子啊！ 哎呀，红瓜子梗系会留低喺度啦，好鬼难搣噶红瓜子。 系，但系咧，因为黑瓜子咸咧、会食得多咧，会觉得咧条脷又会可能乸乸地啊，口角又会可能软啊，有啲人会系啦。 感觉好似起晒散咁啊个嘴唇。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有好有唔好啦。黑瓜子啊，真系确实美味啲嘅，咁但系红瓜子就冇咁咸咯，又靓啲啦颜色。系啦，咁如果讲到即系大家要知道嘅咧，始终瓜子咧系一啲。果仁種子類嘅，咁都係一啲脂肪嘅食物嚟嘅，係啦，咁就即係本身食材係健康，因為佢哋種子瓜子咧入面有好嘅油分，咁但係好可惜咧就係咧要加工啊。咁所以咧就黑瓜子就会加咗盐啦，咁红瓜子咧就冇盐啦，咁但系两者都要炒过嘅时候咧会有油啊，咁所以就会变咗本身种子嘅脂肪之外，再加埋壳上嘅油咧，就会肥上加肥。咁你知道你话我哋唔食壳，但系你都会摆落口度咬一咬，咁啊都会沾下啲盐分，沾下啲油分啊咁吓，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咁讲一讲啦，咁大概十粒咧，其实细细粒啦，咁就有大概21卡路里嘅黑瓜子。 哦，有21噶，原来十粒都 系啊，十粒噶咯，系啊。咁红瓜子咧就十个卡路里嘅十粒。 哦，哇，连黑瓜子都咩喎？ 系啊，所以你剥下剥下，如果剥成100粒嘅话咧，成210卡路里嘅咧，即系黑瓜子。 通常呢啲位置。嘅千千声噶啦 ，Mimi。 咁千千声，咁你嗰个卡路里都千千声噶 咯。哎呀，我仲谂住同阿 Mimi 讲，我好中意食呢个黑瓜子，仲要咸嗰只添，我都要谂谂计先得啦。 系啊，因为你要知道，你除咗食黑瓜子之外，你仲食其他嘢噶嘛。咁加埋，即系话点解会哇新年又涨咗磅咧？咁就系真系啲嘢冇谂过，就系、食完一样又会有另外一样食落肚。咁加埋，其实都相当之厉害咧，真系发福啦嗰年。 哎呀，真系咁啊！呢个时候发福都系好嘅，起码有个福字啊。咁嗱，仲有白瓜子噶、哦。 系嗱，白瓜子咧，其实同即系黑瓜子都系一个偏有啲咸味嘅。咁、但系咧，白瓜子仲犀利，十粒咧37卡路里噶啦。 哇，劲啲噶，原来肥啲嘅。 系啊，因为佢大粒啲嘛，长身啲嘛。 系喎、哦，系喎、哦，系喎、 哦。系、哦、啊，所以唔觉咧，即系呢一下已经要注意。如果中意食瓜子嘅话咧，咁食得嚟食得多咧，咁你就真系唔好斗其他啦。但如果你话我又想食下其他，譬如朱古力啊，或者可能一啲糖嘅话，咁你瓜子方面就真系着手控制下啦。 哎呀，我仲谂住瓜子咧，你知即系每逢新年嘅时候，梗系有好多贺岁片啊，或者电视台一定会播住啲唔知咩片喺度咁啊，俾你一路拜年、一路睇住。嗰、那个时候就剥瓜子啊最好。你谂下一套片，你通常都系个半钟。我就系用咗个半钟去到剥瓜子，咁我断估嗰度都肯定超过100粒啦，所以都讲完我都惊惊地。 咁你觉得如果食开心果嘅话，你又会唔会食到瓜子咁多咧？ 开心果咧，我头先都话过啦，可能我都会食100粒喎，即系四十几粒系啊，四十几粒系一个份量啦。我记得上次咪咪提过啦，因为开心果好嗰种甜咧，又系我又好中意嘅。咁你话成班 开心果咧，四十几粒系百几卡路里喎。 咁其实开心果抵啲喎。 是啊，是的，都是的。开心果在果仁当中呢叫做最抵食的啦。咁百几卡路里啦，即大概180啦，例如48粒。咁就有三茶匙油在入面咯。 咁要諗一諗啊，即係到底大家嗰个选择系点。我哋嘅责任啦，我同 Mimi 呢都系讲个事实俾大家听啫。选择权喺听众自己手上面嘅。 是啦是啦，咁而糖果朱古力嗰啲我觉得啦，你讲话小朋友开心，即係朱古力系小朋友鍾意食嘅，咁但係朱古力入面都有咖啡因，咁所以如果论即係对小朋友适合嘅话，我觉得反而系啲啫喱啊果汁糖啊呢啲会比较好啲囉，咁而且佢哋个脂肪会少啲多，係啦，咁最好就系有啲咩独立包装啊，靓靓地一袋仔咁样，有啲啫喱糖系一袋仔嗰啲㗎，咁就等佢哋一袋咁攞，入面有可能有几粒咁食下细细粒嘅，咁会令到佢哋即係可能有个节制。我几鍾意喺新年时呢係买一啲即係独立包装一袋仔仔一袋仔咁，咁等佢哋有一袋仔咁去攞去食呢，好过佢哋就咁食完一粒就伸手去攞一粒，食完一粒又伸手攞一粒囉。 我听完 Mimi 讲之后呢，我以前呢即係对我一样嘢有所改观。因为即系价钱嘅问题，通常咧我买嗰啲譬如糖果各样嘢咧，我都要选择家庭装先嘅，即系啦大啲嘅，一粒咧就全部都充满晒喺度，好饱满嘅，就觉得咧独立包装嘅咧就唔抵啊，咁啊系啦，咁佢又好似即系蚀咗钱咁嘅感觉咧，咁但系听完你讲之后，我就觉得咧，其实虽然个价钱咧可能你用一样价钱，但系买嘅食物嘅份量会少咗。但你的健康咧系会好咗， 系啊，同埋呢个系一个策略性嚟嘅，即系我有我嘅控制翻啦，因为独立包装，唔好意思攞十袋廿袋咁噶嘛，咁一袋仔入面有啲，咁食下又攞下其他，可能食下瓜子啊，又可能食下其他啲嘅，咁夹埋，其实咧真系会控制个量，控制得好啲，好过真系一大袋一大袋，同埋因为一大袋好多咧，你就觉得唔紧要啦，食多啲啦，添啦，我有啊咁。 其实一般嘅糖咧，同而家譬如有阵时都会挤棉花糖，棉花糖嗰、那个糖分啊或者卡路里啊又多唔多，同埋有阵时啲糖咧话就话有啲系可以独立包装啦，但系啲小朋友就好中意喺街边嗰度夹糖啊，嗰啲糖咧有阵时喺全盒嗰度都耐唔耐会见到，特别系嗰啲熊仔样嗰啲咧，或者一个个可乐汽水样嗰啲咧都会有唔少啊，咁嗰一啲我哋又需要注意啲乜嘢咧？ 所以嗰啲你讲嘅啱啱熊仔啊或者可乐嗰啲呢，其实就係有独立包装。 哦係喎，係喎， 有细袋细袋 三入一包仔入面有三四粒咁样，我记得好似係。 系啦，系啦，即系有四粒以上，我谂都有四五粒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即系其实都好噶，细细袋、细细粒咁样样俾佢哋去食。咁棉花糖其实都系主要系即系糖，咁佢喺脂肪上佢系优胜嘅，佢系冇脂肪，咁所以其实如果话唔想食得太肥嘅话，或者饱滞咧，咁棉花糖都系一个好选择。咁小朋友都中意食棉花糖嘅。 哦，我以为棉花糖反而系最肥嘅添。因为我见佢咁甜， 糖同埋一啲蛋白为主，或者啲乳胶粉咯。咁所以如果论卡路里上，佢又唔系好高，因为佢要打气啊。 哦，系啊。 嗯。 哦，咁我又可以谂、啊。咁但系呢支，譬如我喺超级市场买啲棉花糖，同嗰啲喺个棉花糖机嗰啲自己喺度搞嗰啲咧，整个波波出嚟嗰啲咧，一大嚿云嗰啲咧，咁其实两个棉花糖个分别大唔大噶？ 分別大噶，因為如果你話吹嗰啲，我哋即係一球咧、好似蓬鬆頭髮嗰、那個嗰只嚟講，嗰只係真係純糖去爆出嚟嘅，爆糖絲出嚟嘅，係啦。咁但係棉花糖係真係要有蛋白啊，要有乳膠粉咁一齊做出嚟嘅，咁所以兩個個情況唔同嘅，個用個糖量其實真正即係我哋中意食嗰啲燒棉花糖嗰啲棉花糖咧，嗰、那個含糖量會少過真係打到。即系蓬蓬松松一球嗰啲嘅，即系我哋叫嗰啲，哎呀，中文叫咩咧？即系我哋英文叫 fairy floss 啊，嗰啲啦，系啦。 系，即系中文都系叫棉花糖噶啦，嗰啲。 系咪啊？都系叫棉花糖。 系啊。咁啊，大家喺选择呢个食物嘅时候咧，要留意住啦。啊，呢个棉花糖原来会系比较上系冇咁多脂肪，呢、這个我都系第一次听。好彩有 Mimi 喺度同我哋讲一讲咋。今日倾住咁多先，下个礼拜我同大家讲下啲贺年嘅食品嘅营养噶。唔该晒 Mimi， 拜拜。 好，拜拜。

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08啊，咁啊出边1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不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噶，寒冷天气警告咧。都是生效緊的，咁啊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線啦。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另外交通組方面啊 ，Didi 都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咁今朝有冇凍親啊？ 今朝都凍啊！我今朝起身睇先，我嗰度都7.7度，哇，都幾凍。 係 啊， 哇，好凍喎！你嗰度 係啊，因為其實可能偏僻少少，所以都幾凍。近海咧，所以凍。 哦，我屋企今朝嗰度就9度。 哦， 都冻，但系你嗰度冻啲。 系，不过唔紧要，着够衫咧，都觉得好暖，好温暖啊！翻到嚟电台仲温暖， 咁梗系 见到你仲温暖、 哎，你简直系我心中嘅太阳啊！ 咁你系我天上嘅星星啊！讲交通，唔好讲天气，我哋留翻俾阿 O。 好啊， 咁同大家讲下啦吓。咁啊，而家咧咁多条隧道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咧，就收费广场对出咧，就开始车多啫。咁而路面方面咧，都系个樽颈位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咁另外紧急维修咧几好噶，咁今朝早咧就只系得一宗嘅啫，就系筲箕湾嘅新城街。咁而家介乎南安街至到筲箕湾道嘅一段新城街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啦，封咗一段嘅新城街啊。咁另外啦，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都需要封闭嘅。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筲箕湾嗰度大家就要留意住啦。 系、啦，封咗慢线。 冇乜问题啊，我觉得 暂时啊， 暂时冇乜问题、 啊，希望继续好落去啦。 系啦， 唔好有意外啊、坏车咁样啦、路路畅通， 系 心境就开朗啦。 啱啊，啱啊，咁啊呢啲时间大家揸车就稳阵啲啦。 啊，我哋都讲下啲趣闻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小白，今朝早咧分享一下，其实咧都系好热议嘅呢个话题，因为咧巴士落客咧，其实咧你好少搭巴士，系咪成日问呢个问题？ 我都有噶， 但系少啦，当然你揸车就冇我哋啲成日 参半咯，两样都。 咁、但系你觉唔觉得巴士咧嘅落客位咧就喺车厢下层中间嘅，咁但系啲乘客咧贪方便，永远都企喺车门附近，就唔肯行入去车尾，咁令到其他乘客咧就系等咗好耐都上唔到车。呢一个话题就系近前几日啫，哇！网上流传呢一个非常之热烈嘅讨论啊。咁原因系乜嘢咧？就因为有架巴士啊，下层嘅乘客就企晒车头，就唔行入去车尾啦，跟住大批嘅等车嘅市民上唔到车， 好燥， 冇错啦。咁但系咧，哇！呢条女人真系犀利，一名嘅中年妇人咧嬲得就系咧走出马路拦住个巴士。先唔俾佢开，系啊，咁啊阻止个巴士开啦。咁拍片嗰人就话咧，点解咧？佢就话因为咧，有啲人咧唔肯行入去车尾啊，所以嗰个姐见到咧就好嬲啊。因为佢见到目测到后面真系好多位，点解啲人唔行入去，令到佢上唔到车咧？就系咁样啦。咁跟住咧讲埋故事先好。跟住有啲网民就话啦，不如咁啦，呼吁九巴咧喺管理方面咧就作出改善啦。咁有啲乘客咧就话啦，其实咧呢条巴士嘅密度咧，问心讲其实都够嘅。 系 咁，但系管理方面系咪应该可以咧有好大嘅改进空间咧？咁佢哋就话，我认为咧应该训练下司机，指示啲乘客，入边有空位啊，行入去啲啦咁样。有啲又话，而家其实部分车长咧就懒理乘客嘅。 但系都有啲车长咧， 当然系好好啦。 大家行入少少啊，唔该。 系啦， 我都有 听过。咁有咁好啦。咁有啲乘客就话，其实咧，我哋不如咁啦，发挥香港人精神啦、主动让出呢个空位俾其他人上车。咁但系咧，其实有啲人咧就谂住，车程好短，企嗰一阵就冻。企一陣就到啊，幾分鐘就落到車啦，咁所以就唔企到去最入咯。咁啊，但係我就覺得，如果落車其實冇問題嘅，就算你係企到最尾嗌落車，你一開聲，車長未唔好落住啊，唔係唔好關門住啊，我仲要落車㗎。 冇閂住啊，有落啊。 係啊，同埋我見到咧有啲乘客都好好嘅，會幫手話，喂車長，有啲人細，有啲咧斯斯文文，唔好似我咁粗魯噶嘛，大聲聲噶嘛。咁有啲落車可能聽唔到啦。咁有啲乘客咧，因為我都試過幫個乘客嗌，喂，你知我夠大聲啦，車長唔好開門，唔好關門。吓，系啊，仲有乘客落车噶，请你等一等先啦，咁样都会合作到嘅，其实。 咁首先咧，我真系会觉得咧，如果有人认为个车厢即系个巴士后边嗰度嗰啲企位咧，仲有好多空间， 是啊、 但系啲市民咧乘客就冇行入去嘅话咧，咁当然我喺度等车又即系如果真系受住风吹雨打嘅话，咁梗系会猛啦。咁但系我哋解决任何咧嘅问题嘅时候，我哋都应该用一个啱嘅办法，我哋唔可以令到件事咧。 即係一個可能大家覺得冇行入車廂中間已經錯啦，咁、 嗯、 就我就做第二件錯事咧，去到諗住處理呢件錯事，咁就錯上加錯。咁、 嗯、 所以你話佢行出去馬路咧，就肯定係唔啱嘅，即 係攔住個巴士俾開，攔住巴士 肯定係唔啱嘅，亦都肯定係做錯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有呢啲問題嘅時候，你反正你上緊客噶嘛， 係啊， 你上緊客嘅時候，你可以同個車長講啊，車長，你可唔可以呼籲一下啲乘客咧，就行入車廂嘅中間？咁但係嗱，我深信啊， 嗯、 我深信即係喺嗰刻咧，個巴士司機咧，個車長其實佢都只能夠係做咗一個嘅呼籲，最多只可以做呼籲，嗯、因為佢冇一個實際嘅權力咧。 係啊，唔通走落嚟一個逐個掹你入去咩？ 係一定要入去，唔可以唔入去。咁大家都有大家嗰個嘅自由，咁所以車長咧只能夠就係呼籲大家不如行入去等更加多人上車。咁、嗯、如果啲人真係唔理嘅，咁而嗰啲乘客擁下擁下都已經去到、嗯、大家坐過巴士都知啦。 係啊， 其實巴士司機隔離係有條黃界噶嘛。 係啊，唔可以企噶嘛。 唔可以過咗條黃界。係、 啊。 好多時咧都已經係黃界外面都企埋人㗎啦。咁、 嗯、 巴士司機都已經即係我哋市民都睇到隻眼開隻眼閉，就唉、哎、我都照開車啦，盡量放多啲人啦。咁你話係咪呢啲咁啊？叫做灰色地帶，咁點處理啊？咁巴士司機都已經咧就我隻眼開隻眼閉，等你多啲人上車。咁、嗯、但係其實嗰條黃界以外咧，其實係唔可以企嘅，因為嗰個位咧好容易會令到巴士司機咧，即係睇側邊個鏡咧， 係影響到佢 嘅，係啊，影響到㗎。有陣時候就算喺巴士中間啦、 嗯， 即係人多嘅時候，我都會聽到巴士司機講唔該啲乘客咧。再行一路，我睇唔到個鏡啊！大家幫幫手咁樣，咁、嗯、所以咧，你話有後邊有位嘅話咧，即係我喺呢度，即係交通天文台都講、 嗯， 乘客就應該盡量行入去，這個是真的、 嗯、 即係 Didi 都講啱咗，就係話，如果你落車，你驚一兩個站落車嘅，如我自己啊，可能我自己腳骨力好啊、嗯，如果即係譬如彌敦道嘅話，得一兩個站落車嘅話咧，我真係寧願我行，政府都呼籲我行多啲啦。咁如果一兩個站，我真係寧願行。如果你話我搭到譬如我尖沙咀，我要搭車。弥敦道我搭到去这个美孚的这样，那我一是就上楼上，一是就坐入啲咁样咯。咁实有得系你落车嘅，唔需要太担心。 系啊，咁你年青啊，可能有啲长者都系觉得啊，行几分钟都即系都会辛苦嘅，咁所以都搭巴士啦。但佢哋仲未讲完个啲事件，因为呢件事件咧引起啲网民嘅热烈嘅讨论啊。其实唔少声音咧都表示谅解呢个中年妇人嘅行为嘅，因为后边咁多位都唔行入去啦。如果系我咧，都会咁做，成班自私精，有啲人咁样讲，但我就唔认同噶吓。咁、有网民咧就话啦，其实咧个巴士车长咧就同佢抱不平。好似你咁讲咯，其实咧嗰个人话，其实车长咧喺前一个站已经叫啲人行入去噶啦、但系啲人唔听啊。咁其实啲人就话、究竟系司机啊定系乘客责任咧？其实我觉得你问我啊、我觉得系乘客嘅。 我都觉得乘客 唔应该关司机事，司机系揸车咁大佬啊。 司机系控制晒，即系一车之长啊嘛，车长啊，佢控制晒架车入边，架车巴士入边佢最大噶啦。 冇错， 好似我哋坐飞机咁样，咁机师嘅最大啦。 系 啦，咁如果你坐巴士嘅，咁啊梗系车长就最大啦。所以我哋应该系听车长嘅说话，即系当然。安全一定是車長第一個考慮的要素嚟嘅。咁佢喺安全情況底下，咪叫多啲人行入去啊？咁你睇到噶嘛？譬如上層可以坐幾多個人啊？上層唔可以企啊？ 上層唔可以企啦，定係咯？ 跟住下層有幾多個人可以坐？幾多個人可以企啊？咁、個車長自己都會心中有數。咁叫大家行入啲，咪再接多啲咯。咁但係都係嗰句。佢勸喻形式嘅啫， 係啊，所以係有勸喻嘅。咁所以咧，佢哋喺群組度咧，有啲街坊咧就身同感受啦，就話啦：，試過咧呢個站啊，連續三架車都停唔到站，因為就係啲人行入去。 係啊，陰公。 所以唔知點解啲人可以咁自私啊？總之一句，將心比己。 嗯、 如果自己上唔到車嘅時候，你會點樣呢？就係咁樣講咯。不過大家留意啊，嗱，依一名婦人攔車嘅行為咧，其實咧係有機會觸犯法例嘅、 嗯。 根據依個道路交通條例咧48条咧，如果行人無故走出馬路或者亂過馬路，被罰款2000元，大家都知啦、 嗯。 即係你橫過馬路啊，衝紅燈都罰2000元啦。咁、但係咧，好啦，依個條例49条咧，就是、如果行人冇合法權限。或者合理辯解之下干預車輛行駛咧，可被判罰款5000元同埋監禁12个月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依個行為就唔好做，但係諒解嘅。咁其實我都會咁諗啊，小白唔係淨係話巴士啦，就算港鐵都係啊，一啲人都係咧企曬車門口、都有啲掹整 嘅。其實我啱都想講咧， 好掹整啊！ 西鐵咁樣啦，咁西鐵總站喺屯門啊嘛，咁你屯門就開到，假如佢開到去荃灣西個方向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元朗啲朋友上唔到車㗎。 因为啲人唔行入去， 系啦，第一你屯门已经人多，跟住再经你天水围几多人住啊？跟住天水围又上车啦，天水围跟住再出去元朗嘅时候咧，其实个车本身已经人多啦。如果啲乘客再唔去行入多啲车厢中间嘅话咧。 其實原來啲人你真係等一架車、兩架車、三架車都可能上唔到， 跟住 你又要係啊，夾硬又要逼入去地，但係點知都係逼唔到。大架車閂咗門之後，你一開嘅時候，你見到中間嗰啲位 係啊，冇人啊，唔係冇人嘅，即係坐到企得好疏。 不過咁， 我又諒解佢，因為你喺港鐵唔可以話司機等我落去，等慢我先至翻，所以就係一個重點啊。 係，所以我哋都應該咧，個個人就自己做好啲。 係啊，唔好人又話依樣又嗰樣，其實我都係咁，但係巴士或者係就係可以咁做嘅。其實真係我成日見到點解巴士咁多位入邊，因為我搭嗰條線都好多人嘅，因為一個循環線啦，因為係屋村嘅港鐵嘅穿梭車，哇！真係好多人噶，非常之 係啊係啊， 非常之多人啦。 有陣時搭完港鐵，跟住坐嗰啲係免費 啊 嘛， 係啊， 哇！ 所以唔該啲人咧，一定要企。我自己咧，我一去到我見到哇，真係奇怪，後邊咁多位啲人唔企，我咪企到佢最入咯，係咪先？因為你好似巴士嗰啲，佢一定會啊。我都話啦，其實你唔淨止話係巴士會等你落車，啲乘客都會幫手。係 啊， 我自己覺得 會幫手嘅。 咁但係港鐵嗰方面咧，就雖然話嗌唔到落車啫，但係大家為人為己，其實行埋少少，跟住你落車嗰時大聲啲講唔該唔該有落，咁人哋都會讓俾你。 人哋都會讓啊嘛。 你又唔好唔出聲。哎、我又好憎啲人咧，唔出聲喺度左碰右碰咁樣落車嘅喎。其實講句嘢有幾難啊？ 啱啱啱， 係咪啊？其實就係香港人咧，我哋應該你話守望相助啦，係啊，同埋應該發揮翻我哋咩啊？香港人精神啊嘛， 係 咪啊？咁啊，大家都係開開心心咁樣咯。 啱啊！誒，講得好啊！唔該曬 Didi。 O K，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咁啊，出邊嘅天氣點啊？ 哦，今日天氣都真係凍少少啊！頭先你同阿 Didi 講話得七度啊、九度啊，氣温嘅時候，依家都不遑多讓啊，應該都係得翻即係十度啊、十一度咁樣啦。 十二而家十二度喎， 係咪升翻少少啊？係咪？ 不過呢個平均氣温啊，平均氣温 係咁啊。總之今日咧，即係長者同埋小朋友咧都著多件衫啊！唔好咁樣講啊，壯年嘅我哋咧，我真心今日都覺得有啲凍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即係戴翻條頸巾啦。好似有啲報告話咧，戴頸巾呢樣嘢咧，如果你肯戴咧，咁啊成個身體咧會暖和多一兩度。 係啊，爭好遠啦！我都中意攬頸巾啊。 嗯，咁所以心機旁邊你可以試下今日啦，即係攬條靚啲嘅頸巾咁樣，睇下可唔可以有啲新嘅穿搭方法啊，或者俾自己一個新嘅形象啦，令自己咧叫做暖少少啊。因為都係嗰句啦，就嚟嘅過年啦，如果咧你過年嘅時候咧就生病啊，咁啊冇得拜年啦，亦都咧冇得食好食嘅年糕啦，咁啊呢啲就你自己諗啦。咁所以就啊，即係舊時咧啲前輩啊，或者咧嗰啲爹哋媽咪咧，成日都有講話。天气冻嘅时候咧，如果你着衫着得少咧，啲叫咩？抵冷贪烧伤啊！哇，呢、這个真系 哇，有句咁嘅嘢噶，原来 有啊！即系你意思系啊，着得轻轻薄薄咁样咧，就系代表咧靓啊、潇洒啊，或者美丽啊，咁啊，真系唔好咁样噶吓。咁啊，今日着翻多少少衫都啱嘅。好，望下个天先，今日都系密云啊吓，麻麻地嘅太阳。白白咧就遮住咗啊嚇，咁如果有陽光應該會靚暖啲嘅，不過暫時就未有啦。咁啊，詳細天氣就交翻俾小白。 唔該曬，歐咁啊，快啲翻嚟 冷親 啦嚇。咁啊，詳盡天氣方面啊，天氣寒冷，咁啊，大致多雲以及乾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16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到東北風。展望啊，明早仍然寒冷，咁啊，本週中後期大致天晴，隨即。以及农历年初一气温稍微回升，咁但系随后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而家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咁另外咧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志在社嘅创办人啊，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咧一啲身心灵嘅辅导技巧啦。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啊，欧。早晨，各位朋友。 早晨啊，周博士。今日讲下咧心灵大扫除，因为咧过多一两日咧就年廿八啊，洗邋遢咁啊，洗邋遢嚟讲咧，咁啊心灵方面啊，过去嗰一年咧都啊有啲污秽嘢或者有啲唔好嘅嘢，想洗走佢。有咩方法有咩工具帮到手呢交俾周博士呢详细同我哋讲下啦唔该晒。 是啊多谢阿欧这个心灵大扫除呢是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即是我们人来的我们不是神嘛总会有一些心灵的 无奈啊、恐惧啊、内疚啊、怨恨啊、悲伤啊、难过啊，或者好迷茫啊、迷失啊、不知所措，系每个人都有嘅。咁啊，就嚟年廿八啦吓，咁点做咧？嗱，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正嘅心灵大扫除嘅工具，就系、是、KISS，即系我哋要亲嘴啊，同边个亲嘴咧？系同自己亲嘴。咩意思啊？听唔明喎、啊。阿 O 同阿周博士，咩叫锡自己啊？嗱 ，kiss 系咩咧？我哋串多次啊，大家都识啦，系咪 ？K I S S，K 系咩 ？K 就系 keep 住 ，I 就系 improve、第一个 S 咧就系 start， 第二个 S 咧就系 stop。嗱，我逐个简单解释 ，keep 即系 kiss 开始咧就要保持啊，维系住啊。谂翻过去呢一年，我人生面对咁多冲击，有啲乜嘢嘢我系做得好嘅？我值得欣赏自己嘅，值得锡下自己嘅。譬如，我开始有做运动、哦，譬如我同屋企人嘅关系越嚟越好、哦，譬如我听咗呢个节目之后咧，我开始识得欣赏自己、哦，或者识得聆听对方、哦，即系所有自己做得好嘅要赞自己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唔识赞自己啊，等人嚟赞我哋啊，咁好辛苦，得唔得？唔使等老公老婆、阿爸阿妈嚟赞你嘅，自己懂得去。好踏实，好谦卑，欣赏自己，呢、这个就要 keep 住啦，好嘛？第二啦 ，improve 就系 I 啦，就系改善啊，提升啊，有啲咩嘢苦心自问，我做得未够好嘅，我值得提升自己嘅。哎呀，譬如成日饮饮食食咧，都有啲肥腻啊、煎炸啊、三高嘅食物，哎，饮食方面要改善。譬如运动，成日讲做运动做得唔够嘅，或者好多情绪、好多脾气。成日闹阿仔闹阿女，或者成日就抱怨老公老婆等等，呢啲就要改善啦 ，improve。第三啦，第一个 S 就系 start， 有啲乜嘢我一直未做，讲咗好耐啦，从来都冇做嘅。譬如真系俾自己做呼吸练习啊，做静心啊，譬如真系要跟一位老师去学习啊，譬如真系俾自己开始每日做十分钟运动呢、这个好习惯咧，真系好想开展嘅。keep 住睇书嘅，或者同我伴侣每日有五分钟温馨嘅交流时间，或者每日俾我伴侣一个温馨嘅拥抱抱抱嘅，即系就系开展啦 ，start。最后啦就系 stop， 有啲咩？我自己知啦，我自己衰仔啫，我唔好咧，有啲真系坏习惯哦。嗱，呢啲唔使公开讲啊，自己知自己事啊。阿烟仔都未戒到啦，日日大饮大食啦，饮好多啤酒啦，或者饮好多红，即系饮酒过多啦，等等等等啦，甚至一啲咧心灵上好坏嘅习惯啦，譬如对性嘅太多太多嘅嘢啦，或者对人与人之间嘅情感好多好恶毒嘅想法啦、怨恨啦、妒忌，呢啲要 stop 嘅。好嘛，嗱，鼓励大家按住呢个 kiss， 谨记个目的系咩啊？锡自己，呢个 kiss 系啦，就系正话嗰个部分啦。有啲咩要 keep 住啦，改善啦。开展同埋终止嘅，阿 O 你觉得点啊？听到呢个 case， 我觉得唔止年尾做啊，其实咧三个月季度做最好啊，即系好似啲 春季续做， 系啊，春季课程啊，夏季课程啊，秋季课程啊，好似嗰啲报班咁样啦，即系好似华山博士你开班咁样，系一个课程可能三个月，半年咁样，因为一年可能太久啦，即系太久嘅意思就系久远个久啊，太耐啦咁样，咁可能用半年或者三个月做咧，持之以恒做咧，可能对自己都系个告赏嚟嘅，会唔会系咁啊？周博士 系啊，我你讲得非常好，好多谢你提呢个 point， 好重要，系需要持之以恒，持续做，变成我哋嘅呼吸、刷牙、洗面。咁几耐先做一次系最好咧？嗱，我嘅建议系咁嘅，唔需要定一个太僵硬嘅时间，任何时候当我有感受，任何时候当我忽然有触动，觉得咦，我人生好似有啲咩啱？点解我同我最爱的人嗌一交嘅？点解忽然点解我咁暴力嘅？我讲嗰番说话，用粗口闹人嘅。喂，点解我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即系嗰刻好有感，对自己有啲反思啊，好想面对翻自己，好想提升自己咧。嗰刻就记得锡自己 ，kiss， 同自己好好嘴一嘴。咁啊，呢个嘴用呢个系统去做咧，就非常好啦。咁亦都好，所以好多谢阿 O 提出呢个持之以恒。持续做，唔系净系一年一次嘅。 系咁啊，今日亦都藉住呢个机会感谢周博士啦。咁啊，过去嘅成个虎年啊，都同我哋咧，即系一齐啊，睇住自己啊，睇住自己咩，一个情绪嘅疏导啦。咁啊，嚟紧啦，吐气扬眉啊吓。咁啊，下集咧已经系新年噶啦，农历新年啦吓。咁啊，下集再同周博士讲好嘛？唔该晒，拜拜， 拜拜。 否打困难的仗，徒有勇士模样，额角布满风霜，何以声调洪亮，但心声一句不响，燕蹄陪你喝酒，天地四面墙，没剑不和公章，仰天一笑父子上，仍见幽默形象，在我世界中央，慈爱怎样衡量，讨生活使你见不上，背负何止千斤，你从未算账，茫茫大海那一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 早上时间嚟到朝早七点二十九分啊，咁啊二十二度嘅气温，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呢首嘅作品嚟自周柏豪嘅《小船大海》，听听七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话，由于日本政府对每间航空公司在香港飞去日本的航班数量实施限制，公司将会取消下个月三号到十六号一共五十班往返香港和东京、大阪、名古屋和福冈的航班。国泰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并且已经开始为他们重新预订其他航班。香港快运亦都表示，受到同样限制，需要取消下个月1号到16号一共51班来往冲绳、大阪、东京的航班。受影响的乘客可以选更改出发日期，或者退还已经缴付的费用。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不满资方未有回应更表安排混乱和人手短缺等问题，宣布在星期四年28发起按章工作，休息日将会不翻工不加班。工会话曾经要求同资方在今日开会，但是资方话只能够在星期四会晤。工会又话所有问题去年已经同资方讨论，但是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决定发起按章工作。国泰航空话一直同机舱服务员直接沟通，会继续聆听他们的反馈，并且积极回应。其中大部分备受关注的偏更安排已经适时在一月份的直勤更表得到解决，而一月份所作出的调整将会持续生效到二月和往后的月份。英国最大护士工会和英国是和政府就薪酬问题的争议仍然未有结束的迹象。工会宣布将工业行动升级，下个月将会再举行两次罢工，并且将会有更多的护士参与。皇家护理学院话将会在下个月6号和7号举行新一轮的罢工，参与罢工的英格兰信托机构将会增至73个，威尔斯大约12个医疗组织都将会参加连续两日的罢工。不过工会这一次不会在北爱尔兰发起行动，而苏格兰的罢工行动就因为谈判仍在进行而暂停。英格兰55个信托机构的护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都会举行罢工，预计数以万计的手术和预约被迫取消。 乌克兰传媒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已经开始在南乌克兰核电站开展工作。报道说，南乌克兰核电站举行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其次升旗仪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仪式之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正是扩大在乌克兰核电站的存在。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先科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南乌克兰核电站的访问表示欢迎，并且认为很重要。报道又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在今个月16至23号访问乌克兰期间，计划和乌方就在乌克兰所有核电站各部署两个常驻专家的问题达成共识。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除夕和农历年初一气温稍为回升，但是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7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啦。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啦。咁啊，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就收费广场有少少车龙嘅。狮子山隧道而家沙田去九龙，龙尾去到世界花园。港岛路面方面，咁由于筲箕湾道同埋新城街即係东区嗰边有啲紧急维修，而家新城街近住南安街至筲箕湾道嗰段呢係全线封闭㗎，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新城街介乎南安街至筲箕湾道嗰段呢係不能够通车。而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新城街的左一线都是有封路措施。新界方面，现在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比较繁忙的，去九龙方向的龙尾去到骏景园，而元朗那边的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段都是较为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根据法例规定，由2023年8月1号起，只有持牌的物管公司和相关物管人员才可以继续提供服务。为免到时物管服务受影响，现在就要提醒你的物管公司及早领牌。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即上 pmsa.org.hk 了解更多啦。 话你知， 绿色生活大行其道。我哋经常讲减碳、零碳，而物流业作为香港重要经济支柱之一，都应该参与其中，推动绿色物流。 绿色物流是指以节约能源、减碳排放的物流方案，会透过选择较环保的物流模式和有效的物流路线规划，去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例如透过碳排放计算器、绿色货运路线比较，等客户可以清楚每个货运路线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咁就可以拣选一个较少碳足迹的货运方案，从而轻松实践绿色物流。 如果你都是物流业的其中一份子，想认识多啲关于绿色物流的资讯，机会嚟啦！ 在1月27号星期五下午3点至4点，香港贸易发展局会举办香港贸易发展局经贸研究网上研讨会，零碳之路，规划绿色物流路线。 有兴趣的朋友快点去到贸发局网站 www.hktdc.com 预先登记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三十一《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香港智障游泳选手陈瑞琳，星期五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宋教迎新，宋府迎涛。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啊！新的一年梗系希望咧，宋仔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仔仔其中一个坏习惯是咩咧？选手指啊，都三岁人仔啊，选到啲皮都甩晒，你话几咁丑咧？新嘅一年一定要甩走佢。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刚刚先，而家12度啊，算是冻啊， 冻 啊，相对湿度78%啫，咁即系话而家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寒冷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嘅，大家睇住啊！天气寒冷啊，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最高都系去得16度啫。咁睇展望一下，明日朝早仍然系寒冷，但系中后期咧大致天晴，随着呢个礼拜啦，系啦，同埋农历新年初一咧，气温就会稍为回升，但系初一啫。初二之后咧， 又冻翻， 又会冻翻少少咁样， 俾大家和暖咁样，有个初一啦咁样。嗱、 嗯， 问下两位拍档啊，琴日大家食咗啲乜嘢咧？因为咧天气开始冻啊吓，咁啊夜晚黑可能嗰啲打边炉啊、煲仔饭啊、腊味饭啊嗰啲又出翻嚟啦。 我琴日好正气啊， 系咪 啊？你成日讲嗰啲咧， 系咪啊？ 食粥咯， 我食粥， 正气啊！夜晚 生滚粥都几好啊，其实生滚粥系咪啊？ 快餐连锁店嗰啲粥， 我呢？ 快餐都有生滚粥， 嗰啲都滚出嚟噶嘛，系啊，冇话不定嘅， 直头滚住俾你啊， 系啊， 嗰一间咧好简单嘅，佢基本上一个粥底啦， 系， 个粥底已经滚咗噶啦，相对较结嘅，因为我睇住佢喺门面整啊嘛，跟住咧佢会滗一羹落去，然之后再沟另外一兜，嗰兜咧就稀 料头，料头， 跟住就倒落去咧煮一阵。 系 捞埋就 OK 噶啦，但系食嘅时候你又唔觉咧呢边两扣嘅 OK， 所以都系生滚粥， 都算系， 因为佢上碗之前咧，佢都系滚咗俾你， 都系生滚嘅， 都系生滚嘅。 小白又食咗啲咩？ 我啊食咗炒粉丝啊、炒菜啊，好基本嘢啦， 系 嘛？ 诶，我同你系 friend 喎。粥同埋粉丝啊， 系 嗰啲捞得埋噶嘛，可以一齐食噶嘛。 系， 我琴日食鸡煲打边炉啊。 哇，我哋三个都系 friend 喎。 系，点解咧？ 因为鸡煲可以捞粥噶嘛。 系啊， 系，咦，系， 粥又可以，鸡 煲又好落粉丝。 系， 好啦。咁既然你都讲得通，喂，睇嚟你今日心情几好，咁就唔会有以下落嚟呢一个问题啦。 咩事啊？ 嗱。都是关飲飲食食事的，就是呢网民票选呢十大最讨厌的日本零食手信排行榜。 哦，零想知啊。 是啊，零食手信。是啦，即是有些人呢通常在机场的时候呢未买一盒二盒呢，你知在啲机场日本机场买啲好靓㗎嘛、又和果子又乜啦，一阵逐格数啊，你哋多唔多喺机场嘅时候执返一两盒俾啲同事啊，或者你驚唔驚撞，其实喺香港嗰间日式百货或者日式超市， 香港 呢其实都有得卖㗎， 都有极多嘅日式超市百货，我话俾大家听，基本上呢都可以買到日本 嘅 嗰啲嘢， 所以如果你要買手信咧，就特別係食物類又好咩都好啦，我好介意究竟佢有冇打嗰個價錢牌嘅， 係 一定要有。 哦，因為寫日文啊嘛， 寫住980日圓， 寫日文啊嘛。 哦， 但係依家日本好似 咁，我知道下次去日本有一樣嘢一定要買，就係佢哋嗰啲打 自己翻嚟打， 自己翻屋企打翻嗰個 top 上去， 係打 yen 嗰啲機係嘛？喂，不過依家好似去日本咧，嗱，我好耐冇去啦，即係起碼大家正常人都兩三年啦。但係有啲朋友翻嚟咧，都話依家咧就冇咗呢個 top 嘅喎。 哎呀， 因為佢想成個包裝咧靚啲啊，同埋喺個牌你已經睇到啦，譬如呢個1500日圓。 印咗， 系啦，印咗，即系有个牌，即系好似大家去超级市场嗰啲置底价嗰啲大嗰啲牌啊。咁佢写咗，佢就唔特别去印落去咯。咁所以咧，有机会你买啲叫零食手信咧，同香港系无异噶。咁你了解翻先。好啦，同大家一齐数下咧，十位啊，即系如果咧系叫做网民香港网民票选最讨厌嘅日本零食手信头十位，依家好多朋友都 会唔会有草饼粉啊？ 有，一定有噶啦，一定有啦。第十位咧系冲绳嘅开口笑，嗱，我冇食过呢一嚿嘢，其实即系呢一嚿系原来依家都几 popular 嘅，即系几流行嘅一嚿咁嘅黑色嘢咯。系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呢嚿系咩咧？ 买俾我啦， 系啦。 喂，呢个中国啱食喎，系啦，因为佢应该系冲绳嗰啲黑糖整噶。 系啦，系一个冬甩嚟嘅咁样，咁用砂糖啦、鸡蛋啦咁样，有黑芝麻同埋番薯馅嘅咁啊。有网民指咧，开口笑咧要趁热食嘅。如果你买到翻嚟咧冻咗咧，就唔好食。 臭豆腐如果买到翻嚟咧，真系唔好食啦。 系啦， 自己整翻热得唔得噶？ 唔得嘅，应该冇咗个脆皮噶啦。 咁唔使送俾我啦。 系咪啊？ 系啊。 好啦，跟住咧就去到第八位啊，大家都有食过啦。咁就系呢个北海道咧，唔同颜色嘅嗰个暖人啊，嗰个饼啊，系啊，你好中意啊呢个系嘛？ 呢个咧系。我应该摆第一位最唔中意喎， 系啊， 嗱 中意嘅钟哥讲先啦，系嘛？ 唔系咁，你收到你俾我啦， 我一定会啊，第一时间试俾你添啊。 你中意觉得好食系嘛？ 好食啦，嗱以前咧就真系净系得北海道嘅，你一定要去到嗰度你先至买到嘅。而家咧其实你可能系除咗北海道咧，系度度都买到， 乜物语都有得卖，随时乜物语都 乜物语啊， 即系你嬲啊嬲在乜乜物语都有得卖。 唔系啊，系因为我本身我真系觉得咧 甜得滞。 系啊，甜得滞，同埋佢 OK 喎， 都话你嗰个 level 好高噶。 你我嚟送咖啡，饮一杯斋啡咧， 系啊，呢 个 可能系，即系特别系斋啡，你浸落去咁样食 啊 嘛， 吸吸 系 正嘅， 都系太甜啦，不 过俾我， 咖啡都甜埋。 系嗱，网民咧嘅说法同两边都唔同喎。嗱，即系小白觉得太甜啦，钟哥啊觉得太好食啦。网民点解次之易被排第九位咧？其实就因为咧。仿製啊！呢個唔同顏色嘅戀人嘅商品太多啦，即係太多模型品啊，導致真嘅呢個咩色嘅戀人嘅價值大跌啊！所以咧，呢個戀人咧，漸漸喺日本都不受歡迎啊， 式微咗， 式微咗啊！佢哋自己嘅品牌都滑落咗啊！ 你所謂嘅仿真品啊，即係嗰啲學佢嘅 流嘢啦，黑色戀人又好，紫色戀人又好啦。 但係我未試過喎，我未試過。 你會唔會食咗？總之係咩色嘅戀人，你就以為係本身嗰一隻。 我諗下歐港嗰啲網民講嗰啲，唔係話佢真係即係翻版佢成個品牌啊，係翻版佢嘅味道啊。 哦， 即係可能係佢整咗一隻一樣味嘅，不過第二個包裝但係平啲。咁呢啲人會食嘅時候會覺得差唔多， 即係一樣嘅產品，但係又唔同牌子出嘅時候咧，而且嗰個牌子仲非常之林林種種啊，太多，咁啊都係出呢個戀人。 我又冇食過話類近咁樣嘅味道，我就係真係食呢隻品牌先至有 喎。哦，唔知啦，嗱呢個咧喺日本方面都漸漸不受歡迎。 但如果大家咧係想揾翻嗰個原本佢最 original 嗰個嘅戀人嘅話，即係揾翻個初戀嘅話咧，好簡單。你就去呢一個嘅J Lead 啊，嗰個雜貨摩薩多嗰個咧，係佢咪就係嗰個嘅 sponsor 咯，係 啊， 嗰個就係初戀嚟噶啦，嗰個真初戀啊，係 啊， 咁咪要揾翻個初戀先得啦。 好啦，跟住咧數一啲咧，大家真係有見過噶啦，嗱我自己都有收過，而且我都唔係好中意嘅，位列第三位啊，喺東京嘅產品嚟嘅， 個香蕉 係啦，就係呢個香蕉啊，喂呢個香蕉咧，我收親咧。我都唔食噶， 我都秒， 我都唔 系， 又 系 又中意你，因为太甜啊！哦，你明唔明 啊？同埋香精味啊， 咪住先， 香精啊，真系 你哋有冇食过 香蕉嘅香精？ 系啊， 你哋喺香港有冇食过香港 我唔知係咪香港出啊？唔好意思，我唔 香港扮東京香蕉係咪？ 香蕉糕 咧，香蕉蛋糕 香蕉糕你有冇食過先？ 有啊，但香港啲香蕉糕都係好重香精㗎，好近似㗎。 咁你哋中唔中意食啊？嗰啲都唔中意食， 一般般啊。 你本身中唔中意食香蕉先啊？ 我好中意食香蕉啊！我好中意食， 我都中意食香蕉。我哋三個都中意食香蕉 啊！ 係 啊， 係咯。但真係太甜喎，鍾哥呢隻。 我鍾意到點樣呢？我坐船都要坐香蕉船嘅話，幾鍾意係咪先？ 我食雪糕都唔食雪糕，我都食香蕉船。 我都會食香蕉船。 好嘢，咁你贏，你鍾意到點？你坐船都坐香蕉船，你叻啲，你威啲啊！好啦，嗱。好多网民都系咁样讲啊，香港网民，因为咧好多人都认为佢咧人工香料太重啦，食落去咧味道比想象中咧更加普通啊，甚至有人认为咧佢非常难吃啊，不明白咧为何仍然在发售啊，香港网民更加直言啊，收到会绝交。嗱，呢个香港咧啲网民成日啲留言咧就好 extreme 嘅， 香港有得卖， 收到绝交，即系中国送咩唔得绝交咁样。 咁即系如果你想同一个住交咧，你就送香蕉糕俾佢啦。 系啦，我见嗰啲日式超级市场都有得卖啦，呢只 系嘛？ 香港嗰啲， 咦系咩？等我睇睇先啦。 有啊， 哦，即系如果你好憎一个人咧，就送一个香蕉糕， 系啦， 然之后再送支酒俾佢。以前好似上次琴日讲过， 以前细个咧同人住交系用红笔写字，而家新套路啦，我送香蕉糕， 系啊，真系好啦。嗱，位列第一位系咩咧？就系咧再甜啲啊，羊 羹 吓？ 哇 ，Yorkan 呢个羊羹咧 系 真系唔得，真系冇朋友。 真系冇朋友， 真系冇朋友，我都即刻绝交。 嗱，钟哥，你有冇买手信嘅时候？ 我有送过俾佢，好似羊羹。 我冇送，系啊，我冇送俾人食，但系我自己好中意食。 你自己买翻屋企自己对。 我通常就我又唔买得太多啊嘛，因为你佢有个保存期限啊嘛。 嗯。 咁我自己通常我都会买翻嚟俾自己食嘅。 嗱，你中意食，你讲下你嘅食法系点？可能会唔会系 好简单？ 网民唔识食啊， 好简单，就咁样食啦，当然系 就咁样食， 就咁样食啦，梗系 好甜，你咪当精嚟噶， 仲有一定要配一啲日本绿茶， 哦，日本绿茶， 即系你 dip 住杯绿茶，你食呢嚿羊羹咧，就等于正话嗰个恋人加嗰个斋啡 ，espresso 真系好正， 系咪啊？ 真系好正， 我真系唔得啊，羊羹咧， 呢个好嘢，呢个真系好嘢， 我用啲牙齿咧咪一啖咋。真係好甜！ 我試過咧，當我第一次喺日本接觸呢個羊羹嘅時候，羊羹分咗兩隻嘅，一隻係羊羹一條條 咯， 另一隻叫水羊羹咯。咁食呢兩隻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曾經咧，我知道佢好甜噶啦。我本身都中意甜嘅，咁但係我都覺得佢頂唔順，就因為點解咧？我攞支牙籤喺個羊羹度撩咗一忽啫，真係一忽啫，都冇一個手指尾指甲咁大嚿，我包入個口入邊，我都頂唔到順。係嘅，即係頭先鍾哥講得啱，食羊羹嘅正確方法咧，佢除咗係配嗰啲日本嘅綠茶之外咧，佢就係日本咪有啲茶道嗰啲咪攪完一大輪，又左沖右沖，嗰啲咪好苦嘅。其實羊羹係配嗰啲係最好嘅，但我都覺得羊羹真係太甜。 咁即係你去飲廿四味嘅時候，你咪。怼嚿羊羹咯，你中意 系啦， 呢边苦呢边羊羹都得啦 ，balance 翻咁样系嘛？ 我有问过好多嗰啲日本朋友咧，话你食唔食羊羹啊？喂，原来啲后生仔，日本人后生仔，佢哋都耍手零头，个原因都系一样。太甜， 太甜啦， 太甜啦！ 咁啊，究竟大家， 所以钟哥真系能人所不能。 系你系叻嘅，但系最紧要系我哋有得飞去日本咧，我先买齐嗰几样嘢，咩失恋人啦，东京香蕉蛋糕啦，同埋羊羹啦， 唔使咁担心。 将呢三样嘢侍奉你， 系啊，唔使咁担心。你喺嗰个城见到有嘅，你买俾我先。 好啦。 环绕我最重要路程，时常以笑容盖过疲劳心境，浮沉于天平，偶尔遗忘本性，其时听你唤我最简单的名称，提醒我努力。 相似，灵魂上靠倚，最风筝的一个寄语，起点转眼到此，弯弯曲曲不太容易，你守护如待我小孩子，你令我知，每个消失方向与犹豫，始终给我最前排位置。 分啊，佘诗曼前排位置。 早两日咧，我睇到一个报道都几得意啊。咁佢咧就关于外国有间公司咧，咁佢就有一个新嘅政策嘅。呢、這个政策咧就同好多打工仔有关啦。咁而家打工仔好多时都系翻工就我哋成日每一年都会睇嗰、那个几时可以年放啦，系、咪？咁啊啲有薪假对我哋嚟讲好重要的。 放假攻略 系啦，放假攻略。咁呢间公司咧，佢哋就采用咗一个新嘅方法。咁佢哋就话准许咧。佢哋當地受薪僱員咧，嗱受薪僱員即係佢哋嘅 official 嘅一個staff 啊，就唔係嗰啲譬如，因為呢間公司都有好多嗰啲譬如係freelance 啊，或者外判出去嘅工作工種嘅俾佢哋嘅，咁但係要佢哋自己公司名義下請嘅呢一班嘅員工咧。可以享受一個咧就係無限期嘅有薪假期， 哇正喎！ 係無限期嘅有薪假期， 但驚唔驚公司唔需要你噶？年尾流流食呢個無情雞 有薪喎， 係啦。咁佢哋而家嗰個嘅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講咗噶。當員工想申請呢一個嘅有薪假期 ，anytime 你都可以申請。如果想申請一個星期嘅有薪假期嘅話咧，你直接同翻你自己嘅主管、去到 report， 你講翻咩事啊？然後個 reason 係啲乜嘢？個主管批嘅話咧，嗰、那個星期咧，或者你同個主管冚，你個工作點樣安排咧？OK 的话呢佢就签个名你嗰一个星期呢你可以放假但你一样有得批。哇这个呢其实是相当之吸引。咁当然令到旁边好多嗰啲譬如是譬如帮佢做 freelance 嗰啲会觉得我哋会唔会可以争取到多啲嘅 benefit 呢、外判嘅公司又会諗咁我旗下嗰啲员工会唔会諗办法跳返入去本身呢间公司做一个 original staff 呢咁样。咁呢个呢在外国方面引起很多的讨论。香港方面当然大家就流晒口水啦、如果你问我无限期的有薪假期呢很难得。他简直就开了呢打工仔的先河。一个坏老板会觉得是坏的先河。 大家去晒那里做啦。 系咪 我就睇下呢间公司几时执笠，真系噶。你只会养懒人，好认真讲、 嗯， 即系呢个吸引在哪里啊？系因为可以好似唔使做，但系有钱收啊嘛。咁、 嗯、 如果我入到去嘅话，咁其实大家睇嘅就系唔系份工作咯， 系 而系嗰个着数 假期咯， 系 个着数， 个着数啊嘛。咁如果系建基于咁嘅时候，点会仲会着眼于做嘢啊？即系你即系我小心眼又好咩都好啊。 诶、 嗯，等我专心啲做嘢，我希望攞嗰个有薪假期。有几多人会咁谂啊？佢只系会谂，我要攞嗰个有薪假期，就 系 谂呢一样嘅啫嘛。 吓，系啊，系啊， 咁即系佢唔会专心做嘢咯。 机会咧可遇不可求嘅。咁呢间公司本身咧系一间IT 嘅巨头。咁、其实本身我亦都够胆讲，佢好多工作嘅步骤咧，或者需要处理嘅嘢咧，可能 AI 已经帮咗手。咁、所以佢哋员工个工作咧系好简单微调嘅 program 啦，做研发啦，或者系处理 AI 要处理嘅事情啦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当佢哋去請假嘅時候，有機會咧係比較上容易 handle 到佢哋嘅工作，同埋因為佢哋係 IT 公司啊嘛、 嗯， 可能你一個電話咧、 嗯， 就算你身處於海外旅行當中，你仍然有機會可以每，譬如你應承咗我主管，我每一日我仍然可以攞到兩個鐘頭去到處理公司嘅業務，而呢個兩個鐘頭已經可以做到一個效能，係可以去到就係我等於我翻咗工， 哦、 嗯，係啦，有機會可以做到，因為IT 公司入面佢可以做到嘅其实係好好匪夷所思嘅。係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呢係未必係譬如现行公司，例如我做飲食业嘅。 或者你做运输。你试下， 你真系 点运输 啊？系咯， 我想 请问， 有啲工种难搞啲嘅。 係啊， 你諗下你留下个保安。佢搖佢翻， 佢喺屋企睇住個 cam。 小麥講呢個都未必得㗎，即係就算你話IT 嘅工種，喂，如果我喺加勒比海坐緊遊輪嘅時候，突然間老細話你可唔可以做兩個鐘頭嘢啊？我諗住落去玩喎，咁樣 諗住著曬泳衣泳褲跳落水裏邊， 即係佢都未必會有心情或者有心神落去做嘢啊嘛。 係咁啊，睇下呢啲叫做科技巨企啊，有冇機會改變個世界，定還是？个世界改变翻呢啲科技巨企转头啦，咁啊依家咧13度气温啊，提提大家啦，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噶。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在星期三同美国财长耶伦会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话，中美经贸团队保持良好沟通，为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协调。刘鹤和耶伦星期三将会在瑞士苏黎世会面。根据外交部上星期的公布，刘鹤在今个月15到19号访问瑞士，期间将会代表中方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加州发生枪击案，造成6个人死亡，死者包括一个17岁女子和她6个月大的婴儿。事发在加州图莱里县，当地警方说星期一凌晨3点几接获报案，说一个住宅传出多次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在街上发现其中2个死者，其余死者就在屋里面被发现。警方相信案件涉及2个疑犯，而由于涉事住宅在1个星期之前被下达毒品搜查令，调查人员认为事件可能同帮派有关。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1，日元128.42，瑞士法郎0.926，加元1.34，人民币6.735，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5,920点，升9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27美元，卖出1,918.4美元。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今朝天气寒冷，各区气温降到11度或者以下，普遍较昨日低1至2度。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除夕和农历年初一气温稍为回升，但是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7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财经第一线。 早晨，8:12啊，星期二嘅早上啊，呢、這个环节继续有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哇，睇睇大市先啦，琴日咧成交咧1407亿啦，咁啊微微升上去啊，不过咧升嘅势头咧依然系良好啊吓，咁啊寻日咧曾经挑战咧22000点嘅关口，再创咧近半年嘅高位，睇翻琴日夹埋美股咧三大指数都做好，今日有冇机会直情企？要揾埋喺22000点咧，咁啊，唔知呢个宏愿容唔容易达得到咧？问下 Kenny 先。 咁啊，势头 OK 嘅，不过始终都系呢个就嚟新年啦。咁我觉得假期气氛方面咧，相对都越嚟越浓厚嘅。咁成交其实琴日算 OK 嘅，即系如果以嗰个假期前值嚟计嘅话咧，都唔太差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嗰、那个趋势方面咧，都仍然系比较系偏向好嗰边多啲啦。咁所以我觉得都有机会嘅。咁同埋亦都系大家而家可能都咩噶嘛，即系猜测紧呢个过完农历年翻嚟之后咧，又开红盘定系咩噶嘛？咁所以变咗我谂个焦点就可能会再睇翻农历年之后翻嚟嗰个股市表现啦。咁我相信应该新嘅一年啦，即系都可以即系承接得到咧，我哋呢个虎年年尾嗰个威势啦，兔年应该都 OK 嘅，我哋兔仔都系跳跳扎噶嘛，都系充满生命力噶嘛。 系啊，嗱咁啊，虽然话跳跳扎啫，但一跳咧又惊佢一二生危险啊，所以咩啊，买定保险， 定保险嗰啲保险。 但系如果系听到我睇到咧，呢一只友邦咧。即係大家都睇好喎、哦，而家目標價都定得幾高下、甚至乎咧有啲話，喂，即係估計佢2023年即係今年咧會有即係超過一倍嘅增長添、哦。咁而家睇會唔會係啱時候定還是已經太遲咧？ 友邦其實我哋喺即係節目都講過好多次嘅，其實之前我哋講大概係70几蚊啦嚇，咁就基本上就我覺得嗰時當時睇上翻大概87-88蚊嘅話，其實都冇乜太大難度嘅。不過而家當然就個目標方面咧就唔同咗啦，因為而家係真係通咗關啊嘛，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友邦其實都係一個好受惠翻呢個係通關嘅一個係股份，因為佢跨境保單業務方面咧佔嘅比例相對嚟講都係比較多噶嘛。咁同埋第二，佢嘅執行力度非常之高嘅。咁之前有一段時間咧，稍微鬆少少咧，你都即刻睇到啲數據咧，佢哋嘅保費增幅咧就真係彈咗上嚟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而家都叫全面通關啦，咁暫時其實就多數啲朋友係北上到嘅，講真錯。咁南下嘅人咧就暫時數量唔係多。咁但係就始終呢個都會趨勢慢慢會改善噶嘛。咁當改善咗之後嘅話咧，咁我相信佢哋跨境保單嘅增長咧都應該會有啲改善咯。咁同埋北上嘅話多咗都。其實雖然喺內地未必簽到單啦，但起碼你都拓展到生意啊，去傾下偈啊，見下客啊，咁最終可能都慢慢佢哋啲人都會落嚟買嘛。咁所以我覺得就友邦方面一定會受惠嘅趨勢嘅。咁第二就係話佢哋本身內地個業務咧個比例都越嚟越大，而且內地嗰、那個保單方面咧個新業務嗰個價值嘅增長咧係遠高於香港嘅業務添。咁雖然個利潤都冇咁高，但係就始終個餅就越嚟越大，因為佢都係即係第一間係外資方面咧可以喺獨資喺內地經營嘅保險公司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就前景就睇紅底啦呢啲。 係咯，咁另外係啦，另外咧就係、是、澳門博彩股方面咧，之前受到疫情影響啊嘛，嚴重衝擊啦，咁都見到好多業績咧就滿堂紅啊嚇，咁但係近呢段時間咧，咁隨住嗰個疫情咧又再放寬好多啦，咁都搞掂咗啊，亦都正式通關咧，咁旅客嘅人數肯定咧就會再上升嘅。其實嚟緊係咪都幾睇好咧？ 嗱基本面就一定係轉翻好嘅，不過都係嗰句，即係之前我哋都講就話，佢已經升咗好多上嚟啦。其實就個股價咧，其實已經喺即係呢個喺年舊年年尾開始咧，其實係反映緊通關嘅因素噶嘛。咁當然數字上面嘅話咧有改善嘅，你睇翻澳門頭嗰一月份一至八號方面咧，嗰、那個日均嘅博彩收入咧都係比起上個月。即係環比嚟講增長一倍嘛，咁但係都係講兩億幾嘅，咁你同正常嚟講嘅話咧，講緊係8亿几嘅話咧，都仲有啲距離嘅。咁一般估計咧，最樂觀嘅話咧，可以去翻疫情前咧嘅大概一半多少少水平啦。咁但係不過始終我覺得就第一首先兩樣嘢啦，就係股價可能反映咗好多因素啦。第二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個新常態啦，就算而家即係通翻關啦，人流多咗嘅話咧，都唔係好似以前嗰啲 VIP 轉買咁勁咯。所以我自己覺得有貨嘅不妨可以繼續放下止腰先嘅。 但係冇貨呢，如果而家高追嘅話呢，就小心啲囉，同埋最好分段吸納會好啲。 嗯，係呀，還至最後呢講埋呢美團啦同埋騰訊嘅關係啦。咁見到琴日呢美團啦走勢都係幾差勁呀，報章係咁形容呀。咁部分原因呢就係俾騰訊呢變相減持啦，因為呢即係騰訊呢以實物分派美團嘅股份呢作為特別息啦。咁你都知道南非股東嗰度啊已經講到明 啦， 係啦，唔要美團喎。咁會唔會三月之前已經有啲option 走先啊，下次再玩啊咁樣呢？咁究竟關於美團啊或者騰訊嘅關係啦，交俾 Kenny 幫我哋詳細分析。 好 hurt 啊， 係咪啊， 俾人咁講呢， 係咪啊， 我講明唔要你 係啦，好似嗤之以鼻咁樣，秒秒嘴咁樣喎，點算啊 Kenny 啊， 因為你要唔好忘記喎，佢呀派返嚟㗎嘛，即係佢嚟講嘅話呢，個持貨成本呢可以講係即係零㗎嘛，佢係因為投資騰訊而得到呢個美團㗎嘛，咁所以變咗呢，其實任何價錢估嘅話呢，佢都係一定嘅好好嘅利潤喺手囉。咁其實好多朋友就會覺得奇怪，呢三月先至啲貨派喎，點解有固定先呢？其實我哋之前都有解釋，啲大戶係唔需要到時先至固定先沽貨㗎嘛，其實而家呢個時間嘅話呢，已經可以做到好多嘅衍生工具啊，包括 option 啊，或者係做 short sell 啊，或者係即係做場外嘅 arrangement 啦，嚟到 lock 死咗個 profit 先㗎嘛。因為你到三月攞到啲貨嘅話呢，其實你可以冚返個空倉嘅位置㗎嘛。係啲散户呢就要一定到咗貨呢先至可以係攞到貨啫，但係大戶嘅話就唔同囉。不過呢就投資者都普通投資者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即係其實都有啲透過一啲係即係交易所嘅 option 啦，或者係一啲係牛熊證嘅話呢，其實都可以零售投資者呢都可以做定一啲對沖嘅。咁你譬如買啲熊證啊嗰啲咁都可以做咗對沖嘅。咁但係總之大嘅方向嘅話呢，就而家到三月嘅時間嘅話呢都有呢個陰影嘅。但係基本面呢反而我又覺得佢又唔係太差嘅，因為始終整改上面嘅話咧都告一段落啦。第二嘅話咧，佢整改嘅嘢係簡單啲嘅，主要都係關注翻啲騎手福利啊，同埋佣金上面嘅嘢啦。咁啊冇乜特別，好似手遊嗰啲意識形態上面啊，或者短視頻嗰啲問題。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基本面就OK 啦，同埋佢嗰個業績上面你睇到上一即係舊年公布咗業績，你都見到雖然係嗰、那個騎手福利增加咗，佣金降低咗。但係個 profit margin OK 嘅，咁我諗呢個發揮到佢個 scale 咯，因為始終佢嗰個喺外賣平台嗰個市佔率咧係60%嘛，即係遠遠拋離第二位嘅餓了麼，咁有呢個規模嘅話咧，咁佢有個優勢嘅。 咁啊，散股民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啊，頭先跟阿 Kenny 都學下嘢啦。咁啊，即係投資入面都有好多知識嘅。咁啊，大家掌握知識都係好嘅。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青啊，幫你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咯，好嘛？多謝你，拜 拜。 陳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请我翻工啦。唉，最近好忙啊，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赶唔赶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应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18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噶。琴日交更嘅时候咧，有位师兄教我啊，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嘅咋。 咁方便？ 系啊，未完成登记嘅太空卡咧，喺2月23号之后啊，就用唔到噶啦，快啲登记啦！如果有咩问题嘅话，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嗰度睇睇啊。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優惠呢就先講咗團年先啦，團年大家都會唔再叫做煩咁多，整個盤菜食下先咁樣啦， 好喎， 食個盤咁樣。咁你哋幾耐冇食過盤菜呀？要諗下咪衝過咗。 其實我幾日之前先食。 喂，咁醒目。 係啊， 你屋企自己嗰啲隔夜餸都埋唔計㗎喎。 唔係嗰啲。 你係咪早團年啊，小伯？係 啊，早團 年。 因為你嗰陣時錄冬至 trailer 嘅時候呢，都有講話你屋企係冬至就唔食咁多嘅，所以團年就着重啲咁樣。 我都係早食。 如果真係嗰啲盤菜，真係嗰啲盤菜呢，都成年幾兩年前啦。 係、咩？ 真係嗰啲。 喎、 即係真係 有啲假㗎，有啲假。 唔係話如果有啲 隔夜餸。 唔係嗰啲啊。嗱，我自己覺得咧，如果要有啲有翻啲鮑魚啊，即係有翻啲鵝掌啊嗰啲，先係 哦，即係勁抽啲嗰啲。 咁都年幾前啦。 哦，包羅萬有啊嘛， 但輕平嗰啲就好似幾個月前到咧。 哦，幾個月 係 啊。好啊，咁啊，點解無端講盤菜咧？好多時候大家都會咧，叫做啊買盤菜嘅時候，佢俾埋個兜你咁樣。咁啊，其實咧， 呢個好煩。 係啦，回收翻個盤菜兜咧，都係紧要嘅，系啊，咁有市民咧就几年之前就发起啦呢个盘菜兜回收重用行动，咁啊，你话喂嗰啲兜有咩用啊？咁样嗱，你冇用啫，人哋好有用嘅，送翻去嗰啲狗场嗰度啊，即系嗰啲遗弃狗仔啊，或者唔系叫你遗弃啊，系协助遗弃嗰啲狗仔啊，你明唔明啊？我都好中意小动物嘅，系啦。咁另外咧，有啲农场咧又可以重用啦，嗰啲碟碟兜兜咁样，为咗咧。堆填区咧就减少好多嘅负担咁样，咁啊你只要咧上翻去网站嗰度打咧即系搜寻引擎打回收盘菜兜，我暂时见到咧起码有三四个机构咧都系做紧呢个回收嘅行动嘅。 不过咧呢度都可以顺带一提嘅，咁盘菜你而家去任何店铺买咧，佢都有 size 俾你拣噶啦，即系大中细类嘅嗰啲六人份啊、十二人份啊，有得分噶嘛。嗱，千祈唔好眼阔肚窄。如果你是人多，你叫佢多人噶啦。 系啊， 但如果你人少咧，谂住诶唔紧要啊，我叫多啲啫，食唔晒唔紧要，就唔好咁谂啦。食唔晒，不如叫个细啲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就唔会食剩嘢。 系啊，同埋嗰个兜咧，其实如果自己可以先谂到办法去处理嘅话咧，或者谂到办法用咧，就自己用咗先。唔得咧，真系谂唔到咧，先至去俾啲慈善机构。因为咧，通常咧，你耐唔耐可能隔几个月之后，又会听到嗰啲农夫啊、狗场又话咧。其实我哋啲兜都太多啦，都多到咧，大家不如谂下自己点样用啦，一定系有呢啲呼吁嘅， 即系有啲难度，因为你盘菜你唔可以用快泡胶，又或者用其他物料去承载嘛， 就系要嗰个金属兜， 真系要个金属兜太重啊嘛， 因为佢仲要咧开住个火， 系啦，仲要 煮住佢嚟食，咁先至好食。 啊，点样可以做得到咧？ 点样啊？ 如果瓦煲得唔得咧？即系之前我哋未有间 煲仔饭嗰个 煲仔饭快餐店嘅，如果瓦煲又得唔得？ 佢直头 recycle 翻咯， 佢会唔会好啲咧？咁樣又 當然啦，咩叫源頭者自負咁樣啊嘛？譬如話嗰間鋪號自己回收翻，譬如就好似嗰個 快餐店 咁樣，快餐店咁樣，你自己喺嗰度買咗，佢幫你收翻，其實一家便宜嘅，兩家長，點解咧？因為佢出年或者唔好話出年，而家成日都有盤菜噶嘛，你咪下一次嘅時候。你可以用翻咯，咁你就唔使再要揾一啲翻。 係啊，佢又唔使再買啲新嘅盤翻嚟，佢洗翻乾淨又可以擺喺度備用。咁然後我哋又唔需要又就特登叫啲狗場或者嗰啲農夫啊，你哋用啦，我送俾你啊。咁人哋未必想 要。雖然有啲人就話啦，喂，我揾人去清洗再儲存嘅費用係貴過我買新嘅。 哦，呢個一定 即係會有人咁樣講，但係有時候都要付出翻少少自己嘅責任啦。 係啊，係咁大家睇下會唔會揀回收啦，定還是係自己諗個。个计仔自己用翻啦，咁样好啦，咁啊，仲有一啲回收嘅计划嘅，即系香港真系土富裕，富裕到咧都未过年，已经讲紧咧贺年食品回收啦， 哇！ 即系我哋嘅资源咧真系好充裕啊， 都未收已经我谂下点样回收， 充裕到一定多啊，即系等于如果用钱嘅概念啦。多得滯，使唔曬，即係未出糧已經使唔曬啲錢，即係嗰口啊！你明唔明啊？即係香港真係好富裕啊！我想講呢個地方， 以前我哋冇回收噶嘛， 係啊， 嗱，一係就自己過年嘢啊，一係就自己食曬啦， 係啊， 如果唔係咧，送俾人啦， 係啊， 再唔係咧。出年送俾人 系啊，唔得！出年送俾人啊，自从啊嗰个金色个朱古力环呕出重来嗰个搞唔掂啊，嗰个我估依家冇嘅，嗰啲都系已经讲紧廿几三十年前嘅嘢啦吓。阿欧头先讲紧嗰啲唔系新鲜事嚟嘅，所以大家食嘅时候可以放心。嗱呢个咧贺年食品回收咧就有呢个 NGOs 啊，即系叫做社福机构咧就成立咗首个全方位嘅惜食平台啦，咁啊。机构咧主要收咩咧？收米粮啦、面类啦、罐头食品啦、麦皮啦、饼干啦咁样啊吓。咁啊，其实饼干都几多，有阵时大家成日都话收曲奇饼，曲奇饼。讲真啦，你一个家庭。 一個罐就搞得掂啦、 啊。 你冇話要四個罐、三個罐嘅。 你真係冇講呢啲啊！ 你勁啲啊，鍾哥，我知道你係、 啊、 你係餅乾消化機係咪啊？ 你睇下小白，如果你佢屋企有兩個僆仔， 係 我諗佢兩個僆仔，如果阿小白唔管佢哋咧。佢哋一個新年每人可以食一罐， 係咪啊？啲小朋友真係咁中意食嗰啲罐曲奇咩？ 我又坦白講，我冇試過， 係咯， 因為我唔敢試啊。 係啊，你唔好管束佢哋， 唔敢啊！ 新年任食，我諗佢哋真係會成罐食曬都遲。 咁啊，即係佢哋，我都做個僆仔，細個暴飲暴食嘅時候咧， 忍唔到口 嘅，係忍唔到口嘅， 係。不過你都會挑食噶嘛，即係譬如以。咩罐嗰個曲奇嚟講，有幾隻餅我唔食嘅喎， 就 由細到 就係用呢個揀嘅角度去睇，咁先大件事。係 係係。 咁唔係一個我自己都我而家都係咁樣。 係。 我試咗呢一塊先，嗯，我唔知隔離嗰隻味係點樣咧？你試埋嗰塊，唔係喎，都係好似嗰隻味好啲喎，又試翻嗰塊。 嗯。 啊，仲有一隻未試喎，試埋嗰塊。 係。 咁你已經食咗四塊啦。 跟住試咗之後咧。啊！嗰只味我唔記得做咩味， 又食咁啊五塊。於是者，你話食一罐幾咁容易？ 係啊，咁所以呢個唔需要回收係咪啊？係唔需要回收係咪啊？ 個罐係 嗰個罐係個罐 要回收。 咁我喺度諗啦，其實你出啲嘢夠好味咧。其实唔使回收系咪啊？ 个罐我嚟装， 你唔好味嗰啲咧，你唔好出，你唔好出。即系如果你知道咧，你个铺头做出嚟贵宝号嗰啲嘢咧， 回收 曲奇啊、朱古力咧，唔好食咧，你真系唔好做啦。 系啊， 系啦，改做另一个行业系咪啊？系啊，有利可持续发展啊吓。好啦，咁最后讲埋呢个利是封回收重用计划啦。咁啊，绿领行动咧第14年啊，举办呢个利是啊封回收重用计划啦。咁啊，回收嘅利是封咧就。要篩選過嘅，咁如果你話喂印咗虎年嘅咁樣，咁人哋好難幫你 keep 住12年之後先攞出嚟用噶嘛，係咪先？即係太息力長嗰啲，佢哋就唔收嘅。 其實咧，如果今年收到我啲20蚊封嘅利是啦，即係再講一次，今年上限20蚊咁樣，你唔好介意。 點解？ 我係用翻舊年嗰啲嘅。 係。 即係我 舊年嗰啲咩啊？ 利是封， 舊年我係用翻舊年， 所以個生肖都係舊年嘅，因為費事費事， 唔好搞咁多嘢係咪？ 係啊，即係唔好浪費咗個利是封啊嘛，即係抌咗又唔係， 係 咁過咗嗰個年份，你咪當回味一下咯。 係 啊，所以我睇過有啲咧，即係話封利是嗰啲習俗咧，就話。你唔好用過期利是封，唔好用翻上年嘅利是封。但係我覺得都係嗰句，大家在意嘅唔係個利是封。是里边封个利是， 或者即系大家谂多一层咯，嗰、那个未必系常，可能你收到嗰个系啱啱过咗虎年啊嘛，收龙年嘅、牛年嘅、鼠年嘅，唔紧要，我哋望向前边嗰、那个，因为佢哋总会翻嚟，十二年就翻嚟一次， 未来利是， 未来嘅利是， 十二年后一条好汉系咪？一封好嘅利是咁啊，好睇睇天气，今日天气寒冷啊吓，咁啊大致都系多云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都系得16度咋，依家13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两地通关之后，市民期待全面复常，佢希望今年内取消所有防疫限制，包括口罩令。李家超接受商报专访，提到自己嘅责任，除咗照顾700万市民，亦都要考虑对国际同埋内地嘅责任。复常永远系佢嘅目标，短期而言要睇各项数据，包括本港嘅医疗体系系唔系可以承受，希望今年第一季解决所有问题，对此亦都有信心。李家超又提到，两地通关第一阶段的开放安全、有序、畅顺、符合预期，自己亦都好心急，希望可以尽早开启第二阶段。特区政府和中央以及广东每日都保持密切接触，外间提的很多要求都有考虑到，希望最后能够符合市民要求，而且能够给多一些惊喜。 国泰航空话，由于日本政府对每间航空公司在香港飞去日本的航班数量实施限制，公司将会取消下个月3号到16号一共50班往返香港和东京、大阪、名古屋和福冈的航班。国泰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并且已经开始为他们重新预订其他航班。香港快运亦都表示，受到同样限制，需要取消下个月1号到16号一共51班来往冲绳、大阪、东京的航班。受影响的乘客可以选择更改出发日期，或者退还已经缴付的费用。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不满资方未有回应更表安排混乱和人手短缺等问题，宣布在星期四年28发起按章工作，休息日将会不翻工不加班。工会说曾经要求和资方在今日开会，但是资方说只能够在星期四会晤。工会又说所有问题去年已经同资方讨论，但是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决定发起按章工作。国泰航空说一直同机舱服务员直接沟通，会继续聆听他们的反馈，并且积极回应。其中大部分备受关注的偏更安排已经适时在一月份的直勤更表得到解决，而一月份所作出的调整将会持续生效到二月和往后的月份。美国国务院表示，副国务卿谢曼率领代表团去乌克兰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向他保证华盛顿对乌克兰的坚定承诺。双方讨论加强乌克兰安全援助，改善当地经济和与美国发展持久双边贸易伙伴关系的方法。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声明说，访问是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承诺和对俄罗斯侵略的防卫。在谢曼出访乌克兰之际，俄罗斯军队被指向中部城市第涅伯罗一座住宅发射导弹，造成至少40人死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1， 日元 128.52，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34， 人民币 6.735， 英镑对美元 1.22， 欧元对美元 1.083，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068 点，升2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02美元，卖出1917.5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除夕和农历年初一气温稍为回升，但是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7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车龙就过了世界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星河名居，后少少那段近住黄大仙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御龙山。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科学园。

但是通常是很轻微的，主要就没什么影响到。但是记住，年纪大就未必一定贫血，而血色素少一点很多时候因为这个肾功能没那么好的了。最常见一样嘢咧，就所谓缺铁性贫血啦。 哦， 系铁嘅问题， 冇啊， 唔系钱嘅问题。 系啦、啊，正所谓识条铁，嗰、那个铁质嗰个铁系咪啊？啊， 铁哎呀，就唔系叫你咬嚿铁钉喎。 系 嗱，喺缺铁性贫血咧，长者大概17%-20%系有噶。嗱、 嗯， 有好多款啦，有啲即系长期病患啊，又或者地中海贫血啊。但其實咧，鐵係最多，其他當然仲有缺乏葉酸啊、維他命 B12 啊嗰啲咧，咁又會有啲事。嗱，我哋驗血，睇睇有冇鐵質缺乏先。嗱，唔係淨係驗血入邊嘅鐵就得噶，最較為準咧就係驗一種鐵嘅蛋白 ，ferritin。如果佢低過12度咧，就真正係真系缺铁啊！你咁样，好啦，最常见嘅长者贫血缺铁咧，多数就系肠胃入边出血，包括咗系乜嘢咧？系上边嘅肠胃道，即系好似胃出血啊，又或者呢个大肠嗰度咧，大肠癌。呢个42%， 即系好似嗰啲政府宣传片咁样话，成日都要筛查下。 系啊，要筛查啊，50岁、60岁开始筛查，咁最多咧先验一验隐性嘅血喺大便，因为有啲系肉眼睇唔到嘅，但系验隐性血咧都有好多种新嘅方法、新嘅技术嘅。好啦，但系我哋好多时讲咧，都系要照一照个大肠镜。大肠镜咧就睇得清楚，通常咧喺长者咧都好容易接受到嘅，唔系因为我一定要去入医院做嘅。 哦，我以为要入医院，即系有一日唔食嘢，跟住就瞓喺医院一日，第二朝照完之后就出院咁样咯。 唔系唔食嘢，最辛苦咧就系要饮好多水， 系 屙清佢嗰度咧，先够一两晚咧，尤其前一晚咧就屙到摊摊腰，咁先照得清楚。 系 嗱。不过你话喂唔用照大肠镜得唔得啊？睇睇你大肠有冇事咧？譬如你话做电脑扫描得唔得啊？嗱，电脑扫描咧都系一个影像，影像系照得，你见到咦好似有嚿嘢喎。 哇，咁 但 系 个影咧 系 乜嘢嚟咧？唔知，因为我哋攞唔到组织去验，同时咧喺长者咧系要照电脑扫描啊，照所谓电脑扫描嘅大肠镜咧，都系要屙完一轮啊，打啲气入去啊，从事个病人点样个位置点摆啊，都喺长者嚟讲，有啲咧都系较为辛苦嘅。 系， 所以咧而家都系，如果你真正想知道你大肠有冇事咧，都系照大肠镜。 嗯， 好啦，如果你真系有贫血啦。又是缺铁性的呢、我们又吃回铁质啦，铁质当然 姜牛扒， 姜牛扒，如果你够癌就得啦、如果你吃西拉牛扒呢，硬啲咁多呢，咔一声、长者断崖呢就痛苦啦， 麻烦啦、 牛柳就好啲， 是啦、知道 好啦、因为吃铁丸啦，铁丸究竟你吃几耐呀？每日一粒、通常呢吃3个月、通常呢3个月就够噶啦，咁但系究竟要食一粒啊、两粒啊、三粒啊，系咪食多啲就好嘅 咧？ 呢个唔系噶，唔需要嘅。即系有研究发觉咧，如果你隔日食一粒，所谓一个低嘅份量咧，系已经够。 哦， 点解我哋用低份量咧？因为长者食铁丸咧，好多时候有啲副作用。是乜嘢咧？系便秘啊，肚痛啊，作满啊。嗱，便秘咧系可以一件好痛苦嘅事啊。咁所以如果我哋减低到因为食铁丸而便秘嘅咧，即系用个低嘅份量咧，系好事嚟噶。通常你话喂有冇贫血要去到输血啊咁啊？嗱，通常喺血色素多过8度又冇乜特别嘅病征嘅咧，系唔需要。输血噶，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所谓 B 十二啊， 葉酸嘅缺鐵性，即係缺貧血嘅。咁啊，呢啲咧大都係有8%至10%到啊，喺長者有嘅。咁啊，喺驗血咧係可以睇到係邊一挺嘅。當然，如果你 B 十二係非常缺乏而貧血嘅話咧，可以影響到你個神經嘅系統嘅。 嚇， 即係譬如咧，個人點樣樣啊？又晕啊，又好似唔系记记得嘢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即系总言之，影响到你嘅神经嗰啲咁样咧，系是有可能呢啲事嘅。咁包括咗个胃有啲胃炎啊，如果又系食呢个素食得好犀利，唔够 B 十二咧，又系会有 B 十二唔够嘅。贫血噶，咁所以其实贫血咧，亦都系一个长者嘅问题，要多加注意噶。 明白明白，咁啊，挨年近晚最紧要大家就身体健康啦。多谢李嘉仁医生今日咧聚焦讲咗咁多咧关于啊贫血嘅议题啦。咁下集咧我同你嘈一嘈交先 ，check 口喎，初三。 check 好啊 好啊， 好啊， 唔该晒李嘉仁医生 ，thank you。 忽已变阴，有时我兜一寸风，风忽已刺骨。很多东西很可恶，很多东西偏偏可爱，在你走过来。我们要数一万星，星璀璨至今。我们要哼一阙歌，静下来接近。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爱，在全人类活过。为何为何密云在散开？为何为何艳阳在绽开 ？I just for you， 一瞬间有未来。世代太难有天真的，我们要还以天真的。想的才是爱，在浮在沉，二人在脱胎，没愁没烦，二人没有爱。I just for you， 一瞬间吻下来，世人会忘记当初的爱人，要为到当初的爱而爱，全人类活过去爱。穿一套衫，衫温暖至感。我陪你开一次心，就别无缺乏。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以同在，而同在才可爱。在浮在沉，二人在脱胎，无愁无烦，二人没有爱。I just for you。什么？只识得咁白真，全部宇宙都赞颂我。人在变，命会改。原来当我就在你所在，当爱所爱。为何为何密云在散开？为何为何艳阳在绽开 ？I just for you。才是爱，再浮再沉，二人再脱胎，就如传奇动人地揭开，珍贵在一瞬间。 运都像天才，爱就要大到成为大爱。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定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张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指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近年在教育界都会经常讲 STEM 啊，讲 STEAM 啊咁样，希望各位小朋友可以多多参与科学嘅实验，又或者启发下你哋做发明嘅创意。而今日呢个日子，原来系关你事嘅噃，叫做 National Kid Inventors Day。究竟内容系咩呢？转头话你知。 There are days when I feel that the world comes crashing, and I've been numbing the pain just to keep distracted.Of all the things that would fade, you're the one that's lasted. So darling, when I'm insane and I'm overreacting, this go easy, my heart is heavy. I don't mean to hurt you, swear that I'm trying to be better, but I'm not. So if you need me to leave, I would understand, butYou remember that park where we both were freezing? When you sat on my lap and I told you everything. And I was close to giving up. And you told me I was dumb for thinking you'd walk away if I told you everything. No.Heart is heavy, I don't mean to hurt you. Swear that I'm trying to be better, but I'm not. So if you need me to leave, I would understand. But if not, darling, be patient with me. 原来今日叫做 National Kid Inventors Day， 即是说要庆祝各位小发明家的日子啊！这个日子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 Benjamin Franklin 的生日。不讲不知道，原来他都是一个小发明家来的。他12岁那年就发明了全球第一个游水用的脚扑，启发了很多很喜欢游水的小朋友的。而睇翻过去咁多个世纪，有好多嘅发明都系由小发明家，即系小朋友开始创作出嚟噶。 譬如弹床啦，冬天嘅时候为耳仔保暖嘅 earmuffs 啦，又甚至乎事隔200年之后，美国当年一个后生仔叫做 Ryan Patterson 发明咗一只好特别嘅手套，可以将美式嘅手语即时传译成为数码字幕。所以真系千祈唔好睇少啲小发明噶。今日你又会发明啲乜嘢嘢咧？ 宗教迎新，宗府迎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希望送走自己一个坏习惯啦。妈咪成日攞汤俾我饮啊，但系我冇即刻饮。阿妈，今年我会即刻饮晒佢。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吐气扬眉。 吐气扬眉 系啊！如果系拍紧拖嘅情侣们咧，你知唔知男性最好送咩俾女性啊？ 男性送咩？ 送佢翻屋企 哦，系啊，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咁样啊。好啦，2023年农历新年又到啦，大家做好准备功夫未先？正所谓年廿八洗邋遢， 系 年廿八系礼拜几啊？ 年廿八礼拜四， 星期四啊，即系今日已经礼拜二噶啦。如果你而家都仲未开始准备买嗰啲清洁用品咧， 系 都要快快手。 哎 哟，我恐慌咧，你就算你买咗啊，都唔够时间清洁啊。咁今日咧就好快讲一讲咧，究竟咧剩翻呢几日有啲咩我哋要注意啊？咁因为农历年尾或者年头咧都有啲禁忌噶嘛，譬如年廿八洗邋遢啦，咁大家都知道要有啲嘢要清理一下。年廿九知唔知我嚟做咩嘅？年廿八就洗邋遢啦。 调整心情， 唞一唞系嘛？年廿九，唞一唞。 原来传统咧，年廿九咧贴挥春。 哦， 咁啊，因为你年廿八洗完邋遢啦嘛，清咗啲旧嘢啦，咁就可以送走旧嗰张挥春，就将新嗰张粘上去。咁佢话原来旧嗰张挥春咧，一粘咧就差唔多粘一年嘅。佢话最好将旧嗰张挥春几时会即系换咧？佢话一系咧就年廿九啦，如果唔系咧就立春嘅时候。咁先至好換啊！ 哎呀，我真係孤陋寡聞。 係，所以唔好咁快、啊。 原來有啲會連一年噶。 係啊，咁成日見到有啲譬如一啲舊式嘅古宅咧，換咗成日有啲揮春對 聯喺度。 係 啊， 係 啊， 就係咁解啦。好啦，咁另外一樣咧，年三十晚當然係食團年飯啦。年初一咁就切忌咧洗頭，大家都知啦。但係仲有幾多人係會遵照呢一個咁樣嘅傳統習俗，唔沖涼唔洗頭咧？嗱，相信都好少啦， 难啲嘅， 好难啦。咁另外仲有两样嘢，好有趣嘅。咁就话传统嚟讲咧，唔好剪指甲。咁因为剪指甲咧，又系咧，即、就、系、是、剪咗啲运势啊嘛，唔好剪。咁同埋咧，唔可以抌垃圾。 哦，嗱， 咁 扫地都唔得，我记得。 扫地啲人都扫，但系点样 扫 咧？扫完之后咧，就扫落地毡底。你就唔好抌出门口。 呢、這个我有睇过啊，有啲电视剧集都系拍过呢个情节。 系啊，咁就咩年初一唔好将啲嘢抌咗出去啊嘛。咁所以咧留翻年初二啦。咁另外咧年初三大家都知啦，赤口啦。咁仲有一个咧年初四又禁忌做咩嘢咧？原来年初四最好。 初四咁嘅面口啊。 初四咁嘅面口、原来要留喺屋企。点解咧？唔系话惊闹交，因为嗰日咧叫做。迎神日啊，大家咧就要留喺屋企里边咧，譬如接灶神啊，因为佢哋会翻嚟啊，咁就要留喺屋企，唔好出咁远嘅地方啦。咁所以呢啲禁忌，咁当然啦，启示就大，好多人都会拣初六啦，咁啊都会睇翻嗰本通书，究竟每一年都会可能有少少喐动或者。不同的行業都有啲不同嘅，咁呢啲事咧，大家就係咧，如果覺得你想跟住行嘅，你咪試下咯。 四美元賣出1918.64美元。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今朝天气寒冷，市区气温降到11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除夕和农历年初一气温稍为回升，但是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7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几好嘅，系铜锣环线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渡船街天桥过海就比较多车，龙尾喺果栏附近嘅。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噶。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喺小沥源。港岛路面方面咧，啱啱收到消息就系之前筲箕湾道新城街嗰度嘅紧急维修咧就完成咗啦，嗰度嘅封路重开嘅。新城街咧之前近住南安街至筲箕湾道嗰段咧曾经系全线封闭，而家重开翻晒啦。九龙方面，旺角花墟嗰度有临时交通安排啊，由而家直至去到年初一嘅早上八点，即系1月22号早上嘅八点钟咧，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部分嘅太子道西嘅支路咧会临时封闭噶。去嗰度嘅话咧，大家最好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而家观塘嗰边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至码头段多车嘅，而观塘道咧就相反啦，就去油塘方向，咁啊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就较为多车。西九龙嘅连翔道去尖沙咀，咁啊近住大角咀樱桃街至到海丽村段交通繁忙噶。仲有就系界限街去观塘咧，近住喇沙利道一带都多车。至于新界方面咧，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丽景村一带就多车嘅，咁啊亦都影响埋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啊，近住荃青交汇处去到晋升工业大厦、工厂大厦都系多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仍然繁忙，龙尾去到晋景园。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的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的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呢度是我屋企，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香港的未来就是在我们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用心去制作，用心去创作，绝对会得到乐迷嘅青睐嘅。佢系嚟自本地嘅一位音乐人 ，Manson Vibes。 Like you know, don't you know, you've got a thing on her, ain't it? I want to deny, think of her every hour, try not to every night. Amen, you're selling out loud.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ed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You think lust.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ed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You think. 人生在世，有好多时刻咧，值得纪念、值得留念嘅。你嘅值得纪念嘅时刻，又系边一个嘅空间咧？吓，呢个礼拜我哋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Manson Vibes Moments in Time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新心灵有话语。 十三集节目带嚟十三套电影，用心理学角度分析情节。了解新心灵的互动， 透过出戏满足了我做不到的一些事。 每集亦有静观练习，给大家放松身心， 慢慢呼气，然后轻轻力吸气。 CIBS 节目新心灵有话语，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宗教迎新，宋府迎途。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在新一年呢，我就好希望送走屋企的一些快测棒同埋口罩啊。话晒呢几年大家都辛苦啦嘛，健健康康迎接新一年，咁就最好啦。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早晨，投资 O2O 星期二的早上啊，同大家咧可以睇睇啦，即系美股啊假期休市啊吓，咁啊欧洲股市咧高收嘅，咁啊升得几好下啦，咁啊至于咧你话睇埋咧布兰特期油方面一啲油价咧都微微跌翻啲，咁啊不过咧港股喺新加坡方面啊个期指一开出嚟咧就低水90点，虽然咧。低开，但系咧都好大机会会有机会高走，因为外围市况都做好。头先咧听新闻都听到啊，日本股市咧大升300多点啊，咁有冇机会咧？亚洲区内嘅股市啊，都带动下港股上升咧，转个头开市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这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五秒定律。相信大家都听过五秒定律呢，就是啲食物跌咗落地下五秒钟之内攞返上嚟食得。都听过啦。 我听过有个两秒。 两秒定律即跌落地下。两秒钟之内， 攞到，喂，食得食得食得 食得咁样啊！ 究竟系咪真咧？ 究竟系咪真咧？咁呢个咧，经常都有人话，喂，好系啱嘅，五秒钟之内咧攞得翻上嚟冇问题。亦都有啲人话唔系，即系0.5秒都出事嘅。咁究竟系真系假咧？经常都有人讲，亦都有人做过啲研究嘅。咁我最近咧就睇咗一个，又有人做咗一啲研究。咁而家就讲下点解又要讲咧？因为里边有一啲数据几有趣， 系 咁就系同五秒定律有关嘅。首先咧，呢、這、一個研究第一樣嘢咧，就係佢揾咗大約受訪者裏邊咧有70%先講咗先，有咁啊有男有女啦，當然係啊。你覺得當中有幾多成嘅男性同埋幾多成嘅女性係相信五秒定律？嗱，即係佢成日話我訪問咗啲人，就話俾佢聽嗱，啲食物跌咗落地下，五秒鐘之內你攞翻上嚟食咧係冇事嘅。 嗯嗯。 咁你覺得有幾多成嘅男性？几多成嘅女性系相信呢件事咧？嗱、哦，我未讲真，未讲呢件事背后所有嘅数据先，净系话你信唔信啫？ 即系照道理咧，应该系男仔会觉得跌咗落去食咯，冇乜所谓。 男人咧应该会多渣啲嘅，系啦。咁应该咧，男人咧有70%都信嘅。 嗯， 女人咧就应该。得50%信啦，一半一半啦，我系咁样估嘅。 我估应该可能女性有40%，男性就60%咁样咯。嗯、 即系大家都有一个既定嘅印象就系男人觉得 你肥啲嘅， 你肥啲咁样。 唔系既定，系我自己系男人，我观察，从我嘅观察得知 嘅。我又系男人、啊， 系啦，我观察得到啫，唔系既定啊， 真系唔好意思， 吓错啦，系咪颠覆咗你想 象？好了解自己，但系唔认识女性啊！ 哎呀， 佢话当中咧有70%嘅女性， 70%添啊， 系相信五秒定律。 哎呀，我唔了解另一半，我要揾周华山。 但60%咧，60%嘅男性咧就相信，咁你而且咧好简单啦，根据以上话70%同60%嘅比例咧，佢话原来女人更倾向于。食物跌咗落地下之后可以攞返上嚟食。 係 即係女性係会做呢个行为多过男性 嘅。係因为唔想浪费呢其实。 嗱咁当然呢即係要跟从返佢哋嘅理念就係话五秒定律啦。 係。 所以跌咗落地下五秒钟之内佢哋会攞返上嚟食。係、 嗯、 女性偏多嘅。 嗯。 比男性多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呢就呢个有趣啦。咁大家都听过呢你不能用五秒定律作准嘅。因为佢话原来后面有好多因素。第一样。 同食物本身有關啦。因為如果你話跌咗一嚿法國麵包落地下，同跌咗一嚿叫做蘿蔔糕落地下，兩樣已經完全唔同啦。因為食物本身嘅黏度，亦都會即係影響咗究竟喺地下嗰一剎那有幾多細菌可以依附咗喺食物嘅本身噶嘛？ 咦啱喎！如果你例如我食一片薯片跌咗落地嘅，可能攞翻上嚟食冇乜所謂。但係你話如果跌咗一嚿咕嚕肉，我就算夾咗我都唔會食喎。 係特別啲醬汁咧，可能會已經吸曬好多細菌啦。 係咯。 咁呢個咧就會影響咗嘅。咁大家又會即係需要去理解啦。咁調翻轉頭啦，地板嘅質地即係唔一定係地板啦，地下嘅質地亦都有影響嘅。咁呢度咧，另外一個咧就話啦，咁佢話如果跌咗落去地氈， 地氈 同跌咗落地板，地板嘅意思係木地板或者瓷磚啊， 係， 你覺得兩者有咩分別先？ 我估地氈應該會污糟啲， 地氈污糟啲， 地氈污糟，因為地氈佢有啲毛啊，即係如果你用成日都話啲科學家用顯微鏡去睇如果用顯微鏡睇嘅地氈，其實應該有好多短嘅毛咧，就叉住，我哋就其實喺嗰個毛層上面 會唔會關事咧？ 嗱，先講下先。佢話原來食物，只同一款食物啦，同一款食物跌落地氈咧，地氈只係有差唔多1% 嘅細菌會依附喺食物上邊嘅。咁你又估下，即係如果地氈得1% 嘅細菌可以依附到喺呢個地氈食物上邊，你估下如果係木地板或者瓷磚，有幾多個 percent 係會依附到去食物上邊咧？ 木地板可能差啲啊，瓷磚可能好啲啊，估計啫嚇。 佢有冇做埋雲石地板啊？ 啊，咁啊冇啊，冇咁多啊。咁佢就話原來有48-70% 嘅細菌係會轉移到落去呢一個嘅食物上邊、 哦。所以啲人屋企鋪地氈咧，就反而你跌咗落去啲嘢食咧。執翻上嚟食嘅，即係衞生度有機會高啲，有機會啊嚇！ 又可以等陣先啦。 係啊， 點解咧？嗱，而家講咧就係話地氈1%，咁但係如果你木地板或者瓷磚，或者嗰啲瓷磚地板咧，就有哇48-70% 喎。 係啊， 如果齋睇呢個百分比，你係咪覺得跌落地氈好似安全啲咧？係 啊 係 啊， 又唔好咁諗， 又唔好咁諗， 因為又呃咗你啦。 點解？ 佢話你要計翻究竟個基數係幾多啊？係所謂嘅基數就係本身。地下嗰個物料有幾多細菌存在？ 哦，啱啊！ 佢話原來地氈嘅細菌存在咧係超乎你想象。 哦， 所以其實佢得1%嘅細菌依附到喺食物上邊咧，其實佢嘅細菌含量已經多過木地板或者瓷磚地板嘅48-70%。 哦， 咁所以跌咗落地氈咧。你都唔使諗啦， 即係地氈係極度污糟喎， 極度污糟，因為佢基數大啊嘛， 係咯， 所以跌落去就算同樣時間5秒之內攞翻上嚟1%，都已經有可能令到你身體不適啦，甚至乎出現一個嚴重嘅身體狀況添。 哇！ 所以就千祈唔好試呢啲啦。咁所以大家咧，即係有時候 屋企唔好擺地氈啊。 係啊係啊，不過呢個咧就又另一樣嘢咧，就呢度未做嘅。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啦，喂，咁如果你食跌咗啲落地下，你會唔舒服？咁如果你屋企有養寵物嘅，寵物經常都會喺地下度攞嘢食㗎。係 啊， 咁點解寵物又 好似冇事咧？ 佢哋有事咧？咁又點解釋呢？ 我哋譬如啲狗狗食嘢，佢仲喺跟住個飯兜都擺喺地下喎。 係咯， 我唔會喺台上面俾佢得啦，一齊食啦咁樣。 但係有時譬如你去人哋屋企嗰度參觀，或者買啲嘢俾啲小朋友啲小狗食啊咁樣。你都會將佢擺喺地下度，跟住嗰只狗仔咧就會喺個地下度攆一排， 係咯， 加上佢嘅口水啦，加上嗰嚿食物本身喺地下度攆完啦， 係咯， 佢跟住又食落肚， 又乾又濕咁一齊食， 你又唔覺得佢有事嘅喎？ 而佢又真係冇事喎， 真係冇事喎，呢個係成日都解釋唔到嘅 嘢。狗仔勁啲噶嘛，狗仔都唔會成日中 covid 啦，你當都有都係孤例嚟㗎啦，唔會好多中。你諗下人大規模咁樣中完一次又中兩次咁樣嗰啲啊， 所以阿媽以前成日講話，哎呀，咩粗生粗養啊，咁但係而家你又不能夠講呢句説話，咁係咪即係話你叫啲小朋友喺地下度碌嚟碌去由佢玩就會好咧？又唔一定啊。咁成日都話以前嘅細菌。同而家嘅細菌可能已經完全唔同曬啦， 而家啲細菌勁啲嘅， 係啦，咁所以粗生粗養可能係而家變咗係好似養一個小朋友嘅態度咯，唔使管佢咁多，由佢啦，即係嗰一樣嘢而 就唔係衞生啦， 唔係衞生上嘅問題嘅， 係啊，咁希望大家即係年廿八。 洗邋遢嘅时候 洗 干净净啊，特别系啲碗筷啊， 嗯、 即系有阵时你啲碗 筷木筷子都要 系啊，木筷子都要啊，浸一浸佢啊。 我啱啱先至咧，屋企又用木筷子啊，我先至将旧嗰个木筷子咧，因为都用到一年期嘅时候咧、嗯，就将佢换咗佢。 系啊， 佢未系啦，未坏嘅，用得嘅。但木筷子入边咧，又系嗰啲显微镜、嗯，一睇嘅时候你哇，好污糟喎，所以换嗰对新嘅。 嗯 小腿骨我哋通常咧会称之为上五寸下五寸，小腿骨嘅主要作用咧就系承接啊我哋身体嘅一个嘅力量噶。小腿骨啊，其实喺英国啦，亦都有一个特别嘅比赛，就系用小腿骨去到互相踢一个搏斗嘅运动。喺呢个搏斗当中，双方都要互相咧就系踢对方嘅小腿骨，当然系唔可以用任何嘅装甲啦，直至到其中一方忍唔住痛楚而倒下，比赛咧先至结束噶。由于小腿骨啊几乎咧就系冇肌肉保护啊，被踢到嘅时候这个嘅痛楚真系痛到飙眼水噶，我就肯定唔会参加噶啦。好讲翻啦。关于踢小腿骨比赛起源咧，其实就不得而知。不过有一啲嘅学者认为咧，佢其实喺摔跤当中咧演变出嚟噶，最少都应该有五六百年历史噶啦。呢项咁野蛮嘅运动项目啊，17世纪之后咧就成为咗英格兰练道嘅一个比赛会上面嘅重头戏，直至到咧就系今天。比赛嘅规则都系好简单，选手们咧就要捉住对方件衫个领，然后啊确保对方唔会走得甩。跟住咧就互相踢对方嘅小腿骨，直至到其中一方倒下。倒下一次仲唔够噶，你要企翻起身，因为佢嘅赛制系三盘两胜噶，所以你都可以想象得到呢项比赛相当之残忍，绝对唔建议啊吓。另外头先话过唔可以咧就放一啲嘅装甲啦，不过你亦都可以咧就系好巧妙咁样放一啲禾秆草啊喺个小腿骨上边，以减低直接撞击嘅冲击力噶。其实好多嘅选手参加过一年之后咧，都唔会再参加噶啦。呢一种嘅痛楚咧，一次就算数啦。所以去到今时今日，只有一位嘅选手系能够成功卫冕，睇嚟都系偶然嘅机会比较上多。运动仲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少来的他乡，到底隔几条江，一封信到底。 讲路有漫长，因为是谁在演讲梦中话，离远带上细笔的光，却照得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伤痕无奈，你说若会太冷，窗外空尽幽兰，前生平平难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被云染，一句相拥难，你说若非太难，何苦愿做小生命却一路一弯，总是写在车杆的那芳草最黄，而我遥望轻轻叹，一句相拥难，你说若非太难， 星期二的早上继续有神光追踪三十一，咁啊要找阿畅出嚟先。喂，阿畅，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星期二的晚上7:30的时间，我啊梗系记得啦，个名啊相当谐趣啊 ，Art Like 有条路啊。 冇错，咁啊今晚的节目咧，主角是呢个陶瓷艺术家陈思光。咁啊，陈思光咧有一个非一般的冒险精神嘅，佢点冒险法呢？即係通常整陶瓷嘅創作咧，都係用陶泥 啊 嘛。係啊，佢咧好中意挑戰唔同物料嘅可能性嘅。佢曾經啦，癲到咧攞麵包撈落啲陶泥嗰度整陶瓷嘅。 哇！ 係啊，個效果啊真係好出人意表。 會野蟻㗎？ 我起碼香先啦。但係即係個效果係好特別嘅。咁啊，另外啦，佢咧每一個陶瓷嘅創作項目咧，即係好有實驗性嘅。佢亦都好中意同唔同人合作，即係由舞蹈家以至街坊啊，即係佢樓下啲街坊咧，都能夠成為佢創作嘅夥伴咁話。咁啊，如果大家想認識呢位咁有趣嘅陶瓷藝術家陳思光嘅話咧，今晚7:30 at like 有條路，記得要留意啦。 我有興趣啊，我啊靠做電台為生嘅。唔知佢有冇辦法將聲音變成陶瓷咧？呢個真係要問一問佢。 嗯，係啊， 有趣有趣。好，咁另外8:00嘅時間咧，就醫生與我喎。 冇錯啦，咁啊，今晚8:00醫生與你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人人都可以關心嘅問題，就係暗瘡。 哎呀，暗瘡青春痘喎。 冇錯啦，咁啊，大家以為即係死開啲青春痘咧，係後生仔青春期先有啊，但原來唔係嘅。原來咧，即係好多唔同年齡嘅朋友咧。即係因為受荷爾蒙嘅影響，或者洗面唔適當嘅情況底下咧，都會有暗瘡出現嘅。咁啊，又可能咧一出暗瘡，忍唔住手要擠咗佢噶嘛。咁但係原來都係唔啱嘅，都係會有壞影響。 嚇係嘅咩？我以前都成日一見到就擠㗎喇喎。 係啊，其實我琴晚都仲有擠，雖然 你都仲有青春痘，阿昌，唔好玩啦、 啊！洗面不當啊，頭先我啱啱講。嗱，咁啦，今集啦，我哋请嚟皮肤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咧，点样同呢个暗疮讲再见啊！另外啦，亦都有请嚟一位中医师咧，同大家讲下咧，穴位可以处理暗疮。 系嘅咩？ 系啊，哎呀，认识多啲， 搞 错，点钟 呢个节目应该早20年出啦，阿昌。 哎，咁如你而家仲有冇先？你冇咪冇问题。 我冇啦，而家冇啦。 教定你个仔啦。 都得系吓，教定佢啊！我自己都学翻一两首先。8:00嘅时间，医生与你啊吓，唔该晒阿昌，拜拜。 嗯，拜拜。 宗教迎新，宋府迎涛。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梁荣忠，睡晚上送走的就是同屋企人嗰一份陌生感觉，因为太耐冇翻过屋企啦。阿妈，我会多啲翻嚟食饭，唔使再话咁耐唔翻嚟，我认唔到你啦。 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睇睇天气又透气扬眉，咁啊天气啊冻啲啊，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吓。依家咧寒冷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噶。

恒生指数报21,687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12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5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是药明生物71.05元，跌了2.85元，阿里巴巴115.5元，升2.1元，美团167.8元，升2.2元，深动公司24.8元，跌了9毫，腾讯控股371.6元，升4毫，友邦保险86.9元，跌了1.05元，中国平安60.2元，跌6毫，荣昌生物67.8元，跌2.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1，日元128.84，瑞士法郎0.926，加元1.341，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6,178点，升356点，港金报17,87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76美元，卖出1,91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啊。港岛中环湾仔绕道管道快线啊，咁啊东行线近住金融街嗰度咧，之前咧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噶啦，不过嗰度比较多车啊。中环湾仔绕道东行线。咁啊，管道嘅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啦，所以近住金融街嗰度咧，现时有少少挤塞。仲有就系新界嘅青朗公路。去长青隧道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嗰度咧，亦都曾经发生过坏车事故噶，咁所以嗰度咧而家都系有少少塞车嘅。青朗公路去长青隧道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咁有少少挤塞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咧，仲系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红磡，龙尾排到去呢个观塘绕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交通就回复畅顺噶啦。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而家界限街去观塘近住喇沙利道至到窝打路道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嘅。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公园一带都系多车啊。观塘嗰边咧，而家观塘绕道就东行线啦，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业街一带就多车，而观塘道去油塘牛头角港铁站嗰度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嘅。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和斜段就多车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少年，唔好开心得咁早住。 原来回味就要退场，再试。变从头上演。

如果播緊劇集，即刻話都唔知呢啲乜嘢戲嚟，點見得人噶？仲話自己好多年都冇睇，但係佢又講得出電視劇嘅內容，就算冇睇都知，真係耐人尋味。甚至天氣報告都有得講，又話好凍，我覺得好熱。我成日覺得，既然咁憎睇，點解仲要睇？昨日去到呢间餐厅，阿叔都喺度。唯一唔同就系墙上嘅电视坏咗，冇得睇。心谂阿叔应该食得舒服啦。平时电视任何节目佢都睇得劳气，而家冇得睇，应该满心欢喜。点知阿叔一样发脾气，大声同老板讲：电视坏咗啊，仲唔整翻佢？我冇得睇啊！我好想问佢啦，到底你系中意睇还是唔喜欢呢？根据你平时嘅表现，应该唔喜欢睇。电视坏咗，应该开心啊？点解冇得睇又继续闹呢？如果系又闹，唔系又闹，即系同节目质素冇直接关系。还是阿叔只系借电视作为一个借口，俾自己发脾气，算是自己过于澎湃嘅情绪呢？所以只要有画面就可以闹。无论电视制作或者电台节目，经常都会听到有人不断闹，内容超乎想象。睇到一啲批评，甚至已经丧失咗判断嘅能力。电视又好，电影也好，电台都好，任何媒介可能已经成为大家发泄嘅渠道。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非非不断问我，是我犯错吗？多讲反而是错。非非不断话我，你这样那么喜欢依然是我。 完全非自由，完全非自由。 送虎迎兔。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希望送走自己一个坏习惯啦。妈咪成日攞汤俾我饮啊，但系我冇即刻饮。阿妈，今年我会即刻饮晒佢。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人生咧，即系好多变幻，原始永恒啊嘛，系咪啊，钟哥？系啊，做咩咁恶言啊你？ 唔系我俾个系三秒钟先叫 dead air 啊嘛，俾两秒我。 哦， 系咩咧？哑口无言。 哦，冇事嘅， 算唔到系嘛？今次呢个都 你人 算唔到， 你人生有咩风浪未见？ 咁啊系， 系啊， 兵来将挡， 系啊， 水来 土掩。我睇过一本。好出名嘅书叫《走在冰雹上的人》，系啦， 识货。 呢本书嘅作者就话俾我听，真系啦，啊，遇到万事变幻咧，最紧要心境不变咧， 冇错， 你就可以应对如常。 不过呢本书你真系揾到好 keep 起佢啦， 系嘛？ 因为个出版社执咗啦， 哦， 你冇可能揾到。 出版社都会明白。变幻原是永恒。 系啊，呢本书系打开咗我创作嘅，即系真系打开咗个文字创作之路嘅，即系直接影响埋我而家做编剧添嘅。 哦， 因为我第一次真系写文字嘅书啊嘛，就系呢一本，跟住到跟住一路写书啦，咁跟住开始做剧本嘅创作啦，都 系 由嗰度开始。 好，咁啊，差唔多啦吓，咁啊，讲翻饮食先， 饮食啦， 入咗咯，你都搵唔到，坊间冇嘅， 冇噶啦。 讲翻饮食先啦。 今日饮食咧好简单，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因为呢排咧之前湿啦，而家咧就又冻啦， 湿冻啦， 系啦，咁啊而家就干啦，而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又湿又干， 嗯， 就因为又湿又干咧，所以 嗰啲衫咧，我成日好奇怪嘅，咩叫做干湿褛啊？咩叫干湿褛？即系干又着得， 湿又着得，系啦， 系啊，点解啲以前嘅探长咧，即系曹达华咁样，一定要着干湿褛，戴翻个顶帽， 系 就系探长啦， 系啦， 系 好奇怪， 干湿褛 正啊呢个， 系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就希望大家喺准备啊迎接呢一个兔年嘅时候咧，咁啊打定个底， 好， 因为跟啲天气咧就容易反常啊吓，咁都话咗啦，初一嘅时候啊气温又稍微回升，之后咧朝早就相当清凉咁样，咁所以我哋都要打定个底咧，咁啊可以同大家讲下食橙。食橙就充满呢个维他命 C 啦，咁比起我哋就咁拍嗰啲叫做维他命 C 丸咧，或者嗰啲沙一声嗰啲咧，就比较理想嘅。因为唔少医生都话到咧，其实食得太多嗰一类型嘅维他命 C 补充装嘅话咧，系啦，你过量咁食咧，其实系都几有机会啊，会引起呢个肾结石嘅。系啊，因为排唔走啲嗰啲嘅 element 喺身体咧，就会储存咗喺度，就有呢个问题喺度。 唔好见我擘咁大只眼。其实我冇食嘅， 哦， 我反而我每日要食一个橙嘅真 系啦， 每日食一个。 冇错，咁橙咧，除咗系一个橙就已经非常之足够嘅维他命 C 俾我哋摄取啦，而且佢入边亦都有维生素。咁如果你话喂我又想，譬如有开始有啲痰啊咁样。食橙咧，可能中醫嘅角度嚟講，又話未必好嘅嘢，鹹咁都有聽人講呢啲嘅講法啦。咁但係咧，可以將個橙咧就加工，咁加工之後嘅橙咧，咁亦都可以去除咗嗰啲可能不必要嘅，譬如寒啊、濕啊嗰啲唔需要再下落去啦。咁淨係好舒服咁亦都可以咧潤喉之餘咧，仲可以叫做幫你埋解決埋呢個喉嚨痛嘅問題。 哦，咁幾好喎， 幾好啊，做法非常非常之簡單，一個橙圓咕碌啦。你就將佢大概四分一嘅位置咧，就打平咁切咗佢。咁即係上面咧，你就已經有 見 到 個頂， 見到個批咗個頂。咁啊，見到啲橙肉喺度啦。咁啊，個底你驚佢企得唔穩嘅，你啊輕輕力咁啊 加 格，係啦。咁啊都盡量都淨係批個皮嗰個部分會好啲。你目的即係要企喺度啫，個底嗰度。系啦，个底嗰度要企喺度嘅啫。咁上面都要见肉嘅。 系 好啦，批咗四分一之后咧，跟住你咪见到佢有好多见啲橙肉喺度嘅。好简单，攞支叉，咁啊有攞只吉啫，吉唔使吉到烂晒嘅，吉到佢咧啲窿咧都已经见到咯，几好咯。跟住咧你就攞啲餐桌盐出嚟，喺上面渗一浸上去。 審完之後咧，又再吉，即係又驚佢嗰啲鹽咧，等就等佢滲落去嗰個橙入邊嘅啫。好啦，咁當你完成咗呢個步驟之後咧，你咧就準備定一個 pan 仔啦，或者鍋仔咁樣啦，跟住就煮滾嗰啲水，咁啊準備定一個架。呢、這個架咧就可以俾你嗰、那個盛載住橙嗰個嘅器皿咧，就可以放喺上平放喺上面嘅。咁我哋個橙就盡量俾佢都係。平放啦，就唔好諗住佢歪嚟歪斜咁樣啦，咁啊會好啲嘅。好啦，跟住咧就開火咯，放個橙落去啦，跟住開火咧就叫做我都可以叫隔水蒸佢嘅。好啦，隔水蒸佢咧15分鐘，然後呢個橙咧就拎翻出嚟咧，你就咁咧嗰啲纖維都已經溶溶地噶啦，你就咁攞匙羹畢佢過嚟食咧，你就發覺個橙嘅味道咧就相當之鮮甜，而且咧你可以攤凍一陣，跟住暖暖地咁樣可以畢呢個橙嚟食咧，佢更加又可以醫治喉嚨痛個症狀。其实几好啊，又好食啊！呢、這个 我都听过一个说法咧，就系炖橙 系啦，嗱、类似呢啲啦， 呢啲噶系 啊， 咪咩都可以炖嘅，冬菇就唔好啦， 冇错啦。 我的享乐时代。 琴日話配咗副新眼鏡啦，咁啊另外咧就要換新抄咁啊，或者迎新抄啦，愛嚟封利是啦。頭先鐘哥咧就話：喂，聽日記得咧提我去銀行啊，咁樣啊。 我仲好傳統要去銀行咁。 我都係噶， 嗯， 我都係啊。 正常都係啊，如果你換新抄。 我用嗰間咧就喺九龍城有間大啲嘅鋪頭嘅，咁我通常咧就揾一個比較得閒啲做完節目嘅早上咧，有排呢架車，跟住咧就入標啦，因為九龍城都幾多標位嘅其實，咁啊拍遠少少，即係喺嗰啲咩嘉林邊度嗰邊，就行翻去嗰邊，跟住喺嗰間綠色嘅金融機構嗰度咧就攞咗個號。即係號碼啦， 跟住再出翻去食嘢。 嗰個號碼，我啊上個禮拜三攞啊，你估下幾誇張？譬如咧，係叫緊咧200號咁樣啦，我攞緊250號啊。 哦，少咯， 係50個 number， 係咯， 50個 咁啊都差唔多。 少啦， 食壽司都攞100個啦。 跟住咧，我就去食嗰個炒蛋好出名嗰個茶餐。食个早餐先啊！真系， 但系食完之后你都可能系叫紧204咁样。 冇错啦，我用咗15分钟嚟食嗰个早餐啊！食完之后，你估下佢叫号叫到几多咧？ 204啊，真系 系啦，系218， 哦218， 咁啊都等咗30几个叫做 number 啦，咁入边好多公公婆婆其实等紧嘅，咁其实讲翻咧啲金融机构都好好嘅， 我去埋多一个添噶啦， 有个喂有个长者专线咧排快啲噶， 几好、啊， 但系你要露出唔系扫出，扫出呢个长者证， 长 者卡，咁啊你可以有个长者专线嘅咁样，咁啊总之大家去换利是啊或者唱錢咧都要預留時間。 係啊，我就唔一定要新抄或者迎新抄都唔需要嘅。我每次都講嗰句，有錢就得嘅。 有錢就得係咪？ 就係新定舊都係錢就 OK。 係啦係啦，咁啊都嗰啲櫃位姐姐雖然都辛苦曬啦，但都係笑面迎人嘅。咁希望大家即係唱錢嘅時候唱得開心啦，封利是都封得開開心心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